世卫深切关注疫情迅速加剧同埋喺全球扩散，表示感染人数未来几日会突破100万，50000人死亡。澳洲增加至超过5200人确诊新型肺炎，最少23人死亡。各州指示警察对违反政府禁令的人加强执法，不遵守自我隔离令以及外出时多过2人的限制，最高会被罚款11000澳元，即是大约52000港元。在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已经向部分违例人士开出罚单。當局更加警告，違反禁令可能會被判囚最多6個月。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晚上有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驟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95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6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1跌1.85，腾讯控股374元跌4毫，中国平安74.25跌1.05，阿里巴巴183.8跌2毫，友邦保险68.55跌1.1，中国海洋石油8.09系升了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609，瑞士法郎8.014，澳元4.715，加元5.466，新西兰元4.599，欧元8.4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47。日经平均指数报17938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4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5.03美元，卖出15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喺港岛方面嘅封路啦。中环天华道由于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现时咧天华道来回方向同埋立法会道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留意啦。咁就系中环嘅天华道咧，系较早前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啦，咁所以咧天华道来回方向同埋立法会道咧系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咧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而佢就喺个画面度俾我睇啦吓，而嗰个画面对我嚟讲系好震撼嘅，大家冷静啲，佢只不过冇出。你反而是你有着底嗰条，你冇着面嗰条、 啊。我喜子啊，其实严格嚟讲，我又有着底，我又有着面，只不过我系冇再着多个面啫。 系、啊、你冇三重保护，你得两个口罩啫。 系你自己讲俾人哋知，你究竟今日发生咩事啊？ 因为咧，之前咧呢个曾志豪咧，佢咧每日翻屋企咧，啲将啲衫裤咧就摆喺一个个咩啊？嗰、那个 胶箱 度。 系啦。 咁佢今日咧？应该系换咗衫啦， 我全身就换晒啦， 系啊，换晒所有， 终于都唔再着咧，已经有成三四嘅嗰件风褛啦，费事俾啲拍档嫌弃啦，咁样 系一个礼拜啊， 三四日啫，三四日啫， 好啦， 系啊， 最紧要系我嫌弃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三四日啫，三四日啫，咁我今朝我就全部换晒新嘅啦嘛，我连咧我都话阿祖嗰阵时同我讲，我嗰个打扮咧，我就着咗呢一个嗰啲 legging 啊，咁样再着条棉裤咧，咁啊谂住方便清洗啦，又干净啲啊，走佬啊嘛。点知今朝咧，我系破咗几个戒嘅。第一，我坚持咗成个几两个礼拜咧，即系都系架巴士翻嚟咧。今日晏咗起身，咁啊已经裙拉裤拉咧，唯有破戒诶，当系支援下的士业界啦，系咪先？ 哦，好啊，你咁嘅心态 OK 嘅，系 系啦。咁啊，搭的士出去嘅时候咧，我落到楼嘅时候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啦。我话哦，落到楼今日系咪冻咗咧？点解咧？觉得大髀凉浸浸咁样 啦， 大风咗嘅今日 系啦，大风咗。到到我上埋的士坐喺个座位里边嘅时候，一坐低定嘅发现，哇！咁宏伟嘅， 宏伟系乜嘢先？讲清楚啊！ 我大髀嗰个肌肉，嗰个系咪叫唔知咩几多头肌咧？哇！咁大嚿，点解睇得咁清楚啊？冇理由嘅、啊。 即系简单嚟讲啦，佢就净系着住咗嗰条 legging， 系啦 ，legging 大家都知啦，跑步嗰 啲 裤咧，非常之紧身，非常之 modern 嘅， 冇错 嘅， 好现代嘅， 好立体嘅， 系啦。 平时通常人哋咧就着咗嗰条 legging， 男士咧就会着咗条咧即系松身。嘅短褲係啦，就喺面嘅，咁但係豪仔咧就係太前衞啦，太過 modern 啦，咁就淨係著咗嗰條 legging， 跟住就買咗。 裏邊有底褲嘅，我必須要強調，裏邊有底， 因為有啲冇噶嘛，有啲人因為內膽 啊 嘛。 係啊，好彩咋！我之前我都曾經諗過咧，我話其實會唔會我淨係著咗呢條有內膽嘅 legging， 再著條面褲都 OK 咧咁樣，咁啊當係得啊嘛算啦。但係我個人都係保守，不嬲都係三合一嘅。點知今日二合一，哇！一上到的士嘅時候。哇，咁样嘅！ 但我好想知道咧，你嗰个裙拉裤甩咧，嗰个样子系究竟点解会可以唔记得咗一条棉裤嘅咧？ 唔系因为咧，我仲要咁啱咧，我就着咗一件咧，即系波衫咧。件波衫好衰唔衰咧？佢又唔系太贴身啊，长少少嘅。所以咧，我连 好彩而家长少少遮到啲咋？如果唔系真系 献丑啦。如果唔系又唔系引人犯罪都唔好啦，系咪先？ 唔系你今日咪拎咗个腰包啊？腰包加背 唔关事系啊。 咁你可以个腰包遮遮下。 唔系。因为咧，我件长身少少嘅背衫咧，佢就呃到我出门口嘅时候咧， 嗰件波衫， 嗰件波衫，我本来咧系望一望个门口嗰块镜咧就走噶啦嘛，点知望一望我话 OK 啊，嗰件波衫遮得几靓啊，因为睇唔到原来我现代豪侠传嗰一面咯， 所以咧 我要拣只歌《现代豪侠传》先真系过瘾。 咁你觉得好唔自然啊？ 我唔系，我觉得 OK 啊。 你有冇觉得好自豪？ 我系觉得你哋眼光会好唔自然咯，你哋千祈唔好心邪啦，唔好妒忌啦， 因为你翻嚟啫。嘅时候咧，就话我望等望下曾志豪先咁样啦。 系啦，阿祖啊提你， 系啊咩事咧？要望佢啲咩咧？咁 佢系望咗好耐都望唔到噶。 我系见到，系啊，因为 系咯， 一啲都唔宏伟咯。 我有件衫遮住啊嘛，我有件衫遮住，好彩。 哦，你今日换晒成套衫，我知道咁样系。 其实我之前咧已经衰咗一次噶啦，我头先都同阿祖咧坦白自首咗一次。我有一次咧就去睇嗰啲中医推拿嘅时候咧，咁因为咧我都系着咁样嘅一身防疫装束啦，咁但系佢就要同我针。救条腰啦，佢就话咁你除咗条棉裤先啦，咁样个针完之后啦，跟住走咯，跟住走啦，咁啊嗰阵时仲有得揸车啊，啱啱上到车嘅时候咧，突然间收到电话，佢就话喂曾生， 你留咗条 你留一条裤咪会着到啊，我望一望系。又嚟嗰啲，我成条裤唔记得着就除低咗喺度上面。 嗱，简单嚟讲，惯犯啦， 惯犯 啦，你应该要认啦，即系你根本就唔中意着裤出街，系咪？扁嗰条，我讲紧系， 我扁嗰浸啫， 系啊。 所以我系同而家好多嗰啲即系阴公嗰啲商家咧，啲人问你，你蚀成点啊？哦，扁嗰浸啫， 系啊， 我扁嗰浸啫，而家。 喂，所以 一样， 剥皮啊，而家。 我所以话咧，其实有一个女士们咧嗰啲嘅裤嘅设计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噶。 边条？ 原来真系担心佢哋唔记得着面裤嘅，因为咧佢女士们咧有条咧短裤，跟住里面再。 再加條 legging， 其實著一條嘅啫嘛。 男士都有嘅，都有呢啲嘅。 咁你應該買嗰啲啦。 唔係，咁我冇諗過我會突然間慣性地即係展示俾人睇噶嘛。 喂，你通常咧出錯嗰啲嘢咧，你唔會出錯一次嘅，你通常都會 repeat 再 repeat 翻炒再翻炒咁嘅。 成理歸然喎、哦，到你講咯喎。如果你嗰句係中嘅話咧，即係你係會 repeat 再 repeat 嘅話咧，你都係咯喎。 係咩？ 係啦，好啦。到男主角第二号黄耀祖耶， 点、yeah 啊、都唔够你劲噶啦，我真系唔着裤出街系咪先？但我觉得呢一个咧，啲家居小智慧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又系阿天今日未翻到嚟，我同阿豪仔喺度咧视像会议嗰阵时喺度倾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喂，你只手指做乜嘢啊？咁样， 系啊， 因为就少少包扎咗咁样。 而家攞我怼喺个镜头俾阿鬼翻嚟望下。 你计几个礼拜之前俾狗咬， 俾蟹钳，俾蟹钳， 跟住俾狗咬脚。 系、啊，其实你个子宫手指宫系长期有事 嘅。唔系，今次系第二只手指，手指宫系冇关系嘅、 啊， 但系都可以即系。劝勉下大家，亦都代表住咧我大事回糊涂，小事更论尽嘅一个例子。因为话说琴日系咁嘅，咁啊见冇嘢做咧，屋企通常喺呢个时候就搵啲嘢抹下，即系啊布置下家屋啊嗰啲咁样。 你做埋 Gina 个位啊？ 系啊，做埋 Gina 个Gina 整亲只脚啊，阴公咁样。 吓，咁你又要你屋企要睇一睇一下喎。 系、 啊、喎、啊，你又整亲手。 你讲下讲下越嚟越衰喎。 你可唔可以帮我公嘅姐姐买个抹？ 惨啦，我帮你搵下李居士介绍几套龙珠嚟睇。 跟住咧就整下啲相架咁啦，即系晒咗啲新嘅相，啊不如换个批新嘅相架布置下个屋企啦。咁而家系呢啲有做噶啦， 偶像派啊，晒相啊， 你未去过佢屋企？佢屋企咧好好。即係好自我嘅，佢周圍一見到佢嘅樣嘅、 哦，即係好好戀自戀嘅。 係啊係啊， 好繼續啊繼續啊。 我有一幅嘅油畫掛咗上藝術品一樣， 上半身定下半身嘅？ 係啦，抹下嗰啲冇你唔好理啦，你而家一定係下半身啦，影你嘅話就 好勁啊！好，跟住你咁點啦？ 咁 點啊？咁 跟住咧就抹相架嘅時候就拆咗出嚟，咁你知相架有塊玻璃咁樣噶嘛？其實都冇咩特別㗎，咁啊見呢一排咁啊買咗好多嗰啲咩抗菌99%嗰啲濕紙巾嗰啲， 你抹相架 咁有噴啊？係啊，我咪抹下佢咯。但係抹緊嗰塊玻璃嘅時候咧，就連住嗰張嘅消毒紙巾咁樣啦，一。抹落去嘅时候咧、 啊，我听第二次都觉得好难顶啊！ 咁即系好似嗰啲武侠咁样咧，揸住个剑跟住， 系啊系啊， 只 系嗰啲 好蠢啊！我想问，我冇谂过咁样系会戒到噶，因为我以为我都嗱，首先我唔系好， 但 系 你个相架边咁夸张咁嚟 啊？系啊，咁首先可能个相架唔系好贵啦，即系呢一个都有关系啊！ 即系冇磨边啊！你 冇磨到啊！ 我谂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原来我即系已经系隔住咗一张纸巾，跟住就咁样抹嘅时候，亦都唔 系 好高嘅速度。第一戒落去嗰阵时候，哇！真系透心凉啊，三个字。 咁跟住 咧，你净系 feel 到嗰下个平时好似 paper cut 俾张纸戒到，我俾玻璃戒到咯。咁嗰下嗰啲血已经系零秒叭叭声咁样，咁就嗌啦。咁点算咧？工人姐姐咁样啦，跟住工人姐姐又整亲只脚啦， 喂下先过嚟， 咁讲到扶住碰， 即系反而系摩尼跑得仲快过工人姐姐，咩事啊？你 最惊就系因为我块玻璃枕摆咗喺度，我只手又流紧血咯，咁点算咧？ 摩尼会帮你舐嘅， 我最惊就系摩尼走去我附近嘛，我直谂住叫佢嗱，帮我控制住只狗唔好走过嚟，咁我都要自己去止下血啦，咁样就系咁样，就止咗15分钟先至止到流血啦。 哇！咦，你仲喺度即系喺屋企休养紧嘅时候，即系起咗身啊！我意思系话。因为流咗15分钟血， 咁啊 OK， 咁佢 即刻有啲每个月嘅感慨俾你啊， 佢 翻年即刻有啲每个月嘅感慨同你分享啊， 冇咁严重， 冇咁严重， 系啊，呢一个咧都系一啲即系家居嘅小知识咧，即系嗱，我就舐错嘢啦，出咗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唔好步我后尘啦， 唔系， 但系你知唔知我同阿祖嘅呢一件事咧，其实如果我哋咧将佢踢落去我哋嘅时事局势里边咧，我哋两个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嘅， 手损脚烂。 我就蚀到面嗰就冇咗， 系 你直情就选手入肉。究竟我哋嘅香港系咪都会发生咁嘅情况咧？我哋翻嚟咧都要同你讲下，可能最近又有几个业界咧面嗰就冇咗，手都损埋。但系呢个时候呢只歌系点俾我同黄耀祖呢一类人士听嘅？ 我好期待啊！ 你听唔听到个音乐系咩嚟噶？ 我觉得应该是浪子心声， 唔系啊，系笨小孩啊！ 我唔应啊！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 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哎，急什么了？再来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OK 啊，早我哋有老天爱我哋嘅笨小孩， 系啊，笨小孩啊，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但系头先我哋都话咧，即系可能有啲业界咧，佢又真系摄入肉咧，同埋面嗰阵啊，即系冇晒咁滞噶啦， 系啊， 出血啦， 系啊，出血啦。就琴日咧又有多咧三个界别咧、就要暂停营业啦。首先有阿田好喜爱嘅麻雀界啦， 系啦，麻雀馆， 其实都唔单止我嘅，我哋好多同事咧，我哋同阿祖都系， 系啊，冇错，系啦。仲有一个咧，就我哋都好喜爱嘅，成日都系喜爱夜蒲咧。咁 夜店 系啦，夜店又要关闭。 系啦，咁啊，跟住你最中意去而又唔喺，即系又冇去到啊，但系成日喺直播室度唱嘅卡拉 OK。 系啦，一样都系咧，就要禁咗佢噶啦。 咁其实咧， 关闭啊14日嘅， 冇错， 系啊系啊，由琴日开始啊。 系 咁啊，所以咧，即系呢啲地方咁都系啦。讲紧咧，就系因为嗰个传染度，因为嗰个卡拉 OK 群组事件。全部中晒， 系 咁，所以政府就即刻做事啦。 系啊，但佢最惨嘅地方系咧，佢系急到一个地步咧，系会出现真系名副其实群拉裤甩咧，赶我今朝出门口。 嗱，我讲一个例子俾你知就知噶啦，因为琴日咧就系咁样嘅，4分钟之内啊，佢首先咧就系呢个5:56啦，就刊宪，6点咧就话要停止营业，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麻雀馆啊。要急急關門嘅例子係點樣呢？佢就話咧喺油麻地嘅一個麻雀館嘅負責人啦，就收到呢個政府嘅通知，即係4分鐘之後咧，大家就要閂門咯。 喂，大鋪牌咁點啊？ 就係咁樣啦。 係啊， 有一位客人就喺度講啦，佢話：喂，你叫我走，我鋪牌未打完喎。咁樣發生咗件咁樣嘅事嘅。 咁應該點算㗎？係咪麻雀館出嚟咧？扮曾志威，你鋪檔 super 得唔得？唔得，我覺得咧 當晚打我啦， 牌開始咗都一定要打埋佢先嘅。 你講啊！如果铺牌遇着我咁样咧，系咁摸，系咁摸，摸着摸过咗4分钟，佢以为3点钟罕见就即刻生效，咁佢到时咁点算啊？ 嗱，但系就算呢铺牌佢打唔打得完啦，食唔食得到啦吓，呢个我唔知道，报道冇讲到啦。但原来咧，阿田，我同你咧好想去参观一下嘅麻雀馆咧，佢哋。 咁樣係會損失好多嘅，因為嗰、那個老闆咧就話咧，因為咁樣呢兩個禮拜咧就有50多員工要停薪留職， 啊啊、 有咁多員工嘅，仲話咧預計每日會損失150,000嘅收入， 哇， 150,000一日嘅喎，原來 即係佢哋抽水抽勁喎，抽水噶嘛， 呢啲又滿足我哋嘅好奇啦，係咪、 啊？ 佢仲話原來鋪租咧都已經係要淨蝕300,000啦，咁佢哋咧就其實唔同嘅業界都講咗噶啦，嗱、你而家有個咁樣嘅禁聚令就令到咧有几多个多咗几个业界咧要封闭14日啦。不过嗰、那个赔偿嘅方案你又冇讲出嚟，佢哋就真系拗晒头啦咁样。 系啊，即系佢用咗打麻雀术语嘅话咧，佢系想上诉嘅。 嗯， 系啊，不过冇人坐喺度同佢。佢而家就可能割和青， 唔系咁呢啲嘢嚟得咁急嘅时候咧，可能都褪迟啲，即系你停咗先，我哋一慢慢同你倾啦，佢一定会同佢哋倾嘅。 但系跟住咧就你见到今日咧就话麻雀咧就打埋嗰铺牌啦，卡拉 OK 系，佢话有客人咧坚持唱埋最后一只歌先。 我点可以唱到？ 我啱啱张学友嗰、那个 身材唔到， 嗰、那个震音震到半啊，又将你唔系走喂唔得，唔系唱唔掂。 我估呢几个业界咧应该都唔系谂上诉噶啦，佢可能系另外四个字就是输少当赢啊，因为都应该会损手烂脚的啦。希望啊政府呢有返相关的措施帮到他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宣布，卡拉 OK、麻雀馆同夜总会停业14日，美容院等3种场所要加强防疫。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陈伟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规例生效之后，未能够即时向公众解释同公布指示所引起的混乱致歉。他希望公众谅解新型肺炎疫情转变得很快很急，政府需要短时间内采取果断措施，阻止病毒在社会传播。政府会检视信息发布上可不可以改善。对于有美容院职员确诊，为什么不将美容院等都暂停营业，陈伟基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规管，当局要视乎疫情发展，亦都要作平衡。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政府可以考虑要求美容院停业14日，相信可以避免日后长期关闭。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美容院或者按摩院属于近距离人与人接触的场所。雖然業界目前已經有戴口罩、量體溫等的措施，但是並非絕對阻截病毒傳播。顧客不戴口罩會污染環境，亦都可以傳染給美容師，美容師可以再傳染其他人。因此他認為一些不戴口罩的場合交叉感染的風險較高。梁子超建議政府應該預視場所風險，提早推行措施，以免防疫总是追住疫情。至于应不应该考虑限制入境本港人数，他认为可以考虑，但同时要处理好内部传播问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93万，46,000多人死亡。在欧洲，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新增死亡病例都创单日新高。美国确诊人数突破214,700多人死亡。负责统筹应对疫情的副总统彭斯说，美国的疫情类似意大利的轨迹。纽约州州长国务预计，纽约州的疫情会在月底才达到顶峰。所有居民未来一个月仍然要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又批评纽约市有很多市民在颁布居家令之后仍然聚集在游乐场，下令将全市的游乐场关闭。世卫深切关注疫情迅速加剧和在全球扩散，表示感染人数未来几日会突破100万，5万人死亡。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9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多4人死亡，累計9976人感染，169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18宗在檢疫過程中發現，另外大邱市有21宗，京畿道17宗，首爾14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晚上有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93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32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0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15跌1.8，腾讯控股373.4跌1蚊。阿里巴巴185元升一蚊，中国平安74.5跌八毫，友邦保险68.75跌9.5，中国海洋石油8.09系升6仙，美团点评92.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69，澳元0.608。加元1.419，新西蘭元0.592，人民幣7.115，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94。日經平均指數報17,911，跌154，港金現價報14,670，跌5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84美元，賣出1,584.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啦，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蝴蝶谷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由于有隔音屏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理中学至到兴发街的部分行车线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都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老婆，做咩个客厅度黐胶纸啊？ 分隔线嚟噶，我要同你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啊！ 阿妈，你估呢度系货柜场咩？使唔使加埋交通标志啊？ 老婆啊，做咩攞盏黄色闪灯俾我啊？ 你啊，你冇戴口罩，咪俾眼黄色灯你咯。 妈，你真系当屋企系货柜场啊？啲车要佩戴黄色闪灯、啊。 阿老婆，你一定系听得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多啦。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其实都明白啊，点会唔明白佢今日点解冇着棉裤出街？因为佢一翻到屋企就除晒所有衫裤。之前大家都讲过，我唔系喺屋企望到，系佢自己讲嘅。咁所以到佢出门口嘅时候，着少一件其实都不出为奇，因为佢真系惯咗坦荡荡啊嘛。佢系边个？佢话佢曾经何时喺屋企，因为佢屋企系即系唔开冷气嗰只嘅，就算夏天都因为佢怕冻啊嘛。但系佢又话佢有赤条条喺屋企嘅噃，唔系我踢爆你都系因为你喺节目讲，我记得 嘅。我可唔可以解释清楚咩叫做赤条条喺屋企？ 你自己讲嘅。 你除衫冲凉中间呢个过程，你着住衫嘅。 你话过你 我咁啊，梗系要除衫先可以换衫啦，大佬啊！你都傻啊！出门口着新衫。之前你唔系要除衫，你点着新衫啊？ 你平反喎，系 我系要纠正你嗰啲谬误啊！真系。 哎呀，我哋有请，系啊。 如果我惊有人揾我拍三级片，你话点算好咧？真系。 系啊，唔该晒。 系咯。 系佢今日冇着棉裤，系有佢有着条长棉裤，系冇着条短棉裤嘅曾志豪。 系啊，如果有三级片商想针我拍嘅话咧，我帮你谂埋个戏名噶啦，《金瓶梅子排骨》啊，应该都几好食，几好收噶吓。喂，对于咧琴日咧群拉裤甩地咧，突然间可能麻雀馆最尾嗰铺牌咧都未食到糊啦，嗰、那个飙高音啊都未拉埋个尾音咧，就突然间俾人哋即系话熄咗灯咧，惊啊出事咧，咁啊的确噶，搞到咧就非常之乱嘅。咁我谂紧咧第三个场合咧，唔知系会发生啲咩事咧，就系夜总会啊嘛。如果你话铺牌就打埋最尾嗰只啊，歌就唱埋最尾个音，咁夜总会系应该做埋一个咩动作嚟埋尾先啱呢？哎，唔好谂，唔好谂，唔好谂，嗰啲地方咧我哋都去唔到嘅，真系。但系咧，另外有几个被规管嘅场合咧，其实就好得意嘅，因为咧佢讲紧我琴日都虚惊一场嘅，因为咧开头就话美容院。同埋呢一个按摩嘅地方咧，都话咧可能就要咧即时都要关闭。哇！我开头咧，我个心即系嚟一嚟啊！点解咧？作为一个长期腰骨痛，都需要揾阿妈伯去松一松嘅咧，我几惊就话唔系嘛？如果呢两日咧我又扭亲啊，又整亲条腰骨嘅话，呢个点算好咧？哦，但系佢突然间咧有弹弓手，佢又话俾你听。你哋系纳入咗咧呢个嘅监管范围啫，不过咧就未生效嘅。你哋加强咧呢一个防疫措施就 O K 啦。咁嗰啲防疫措施咧，嗱，即系我系过来人啦，美容院我就冇乜点去，但系按摩场咧我有去噶嘛。咁佢哋其实而家要求嘅嘢咧，之前已经做咗啦，包括咩咧？要你进入嗰个地方之前咧就探体温。就探一探你额头，其实已经做咗噶啦。亦都要求咧，你就要用酒精搓手咧，就洗一洗手。佢都冻咗喺度噶啦。不过唯一有一点咧，就系话戴口罩。咁咧之前咧的确系冇硬性规定咧，个客人咧就要戴口罩嘅。不过咧嗱，即系照计吓，你按摩嗰个场合咧，你话有机会咧面对面咧打对面嘅机会咧都仲少啲嘅。因为譬如咧有啲人入去做脚底按摩嗰啲咧，佢系真系可以戴晒口罩咧，基本上。就有成隻腳嘅距離啦。咁如果你話你係做身啊、按肩頸嗰啲咧，其實有陣時你成個人都係趴轉咗嘅，你係對住地下嘅機會咧，仲多過對住個按摩師。咁反而咧，美容院啊真係大件事啦，因為你好少趴喺度做美容噶，話明做 facial 啊嘛。除非你話咧，你係做其他唔同嗰啲咩推淋巴啊、咩嗰啲咩做肌啊，可能咩射頻啊嗰啲咧，咁可能咧你就可以唔使即係面對面嘅。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就對於昨天美容界的那個規管咧，係真係有啲拗頭。佢就話： 非必要嘅情况底下咧，都唔可以除低个口罩，应该咁讲。需要嘅情况之下咧，先一定要戴住口罩嘅。咁你谂下啦，其实有咩情况之下你系可以戴住口罩嘅咧？如果你一做面嘅话咧，其实就等于冇戴噶咯。所以之前点解会有美容职员咧确诊咧，就系因为可能佢个客冇戴，就算个美容院嘅职员咧佢有戴咧，咁啊真系少咗一层嘅防护嘅。咁但系而家佢又要求你又唔使关闭，我谂咧嗰度都头痕啊！如果我系美容业界咧，我直情喺呢段时间咧，我会照做生意，不过我会全面推出咧唔做面嘅生意，又或者所有做面嗰啲生意咧，会唔会全部都系机做咧？真系全部摆佢入去咧，就攞部机械咁移运咧，就尽量减少咧人手接触佢。如果唔系咧，听讲佢哋都有啲推轮巴嗰啲噶嘛，会唔会宁愿做呢一啲动作咧，就多好多咧？嗱，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即系琴日大家业界里边咧就好担心嘅一个问题啦。另外咧都要提醒一下各位嘅父母，因为琴日咧有一个40日大嘅男婴确诊咧，琴日我哋都好疑惑噶啦，系咪因为有亲戚朋友嚟探咧，所以就出事咧？嗱，而家佢话俾你听，佢系因为原来搞咗个满月宴啊，咁所以咧咁啱有其中一个人咧，佢就确诊嘅患者咧，咁当然你话佢去参加聚会嘅时候咧，佢可能唔知道自己系确诊啦。不过我想而家大家都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减少聚会系而家嘅不二嘅法门。我想翻嗰阵时阿细 B 生日咧，连四大长老咧都唔敢话叫佢哋过嚟咧，宁愿隔空咧就吹住个生日蛋糕就算数啦。咁所以各位父母嗱，你都忍一忍啦。父母可以同个仔讲，而家满月唔搞住，我哋全部忍一忍咧。咁百日宴嘅时候咧，我哋挨多一排。百日宴嘅时候，咪大家一齐重光，大家一齐光复，重见天日咯。喂，忍一忍啊！风头火势，哼，佢啊自己翻到嚟气罗气喘咁样，搞咩啊？冇嘢噶，佢啊声称咧就系自己行楼梯啊，行斜路上到嚟。但系头先我哋喺视像会议度，阿祖已经好精辟咁样讲咗句：，哇，你好似又冇嘢啦，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照计佢而家喺屋企应该好得闲嘅，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样呢？牌又冇得打，琴日以为 facial 都冇得做，虽然佢不嬲都唔做 facial， 所以再次自暴自弃，搲烂块面，拗烂个头，交俾你啦，桂花田。 喺出面好大风啊，又唔知道自己有大帽，又人哋做咩头发乱了？我话出面因为好大风，咁 你个头长期都爆风球啊！如果咁讲嘅话， 系啊，因为出面真系好大风啊嘛。一个病毒咧，足以影响全世界啊！究竟几时先完呢？真系冇人知啊！你系咪仲面对紧疫情带俾你嘅影响呢？嗱，除咗政府咧要好努力、好努力为市民、为医护咧谂政策之外咧，有好多咧社福机构啊、社工啊、义工啊同埋专业人员咧都好紧张、好关心咧生活喺彷徨无助嘅家庭啊，各阶层啦、各岗。岗位啦，都有因为疫情咧而有一啲情况出现啊，都喺度忙紧嘅。咁早阵子咧，香港青协咧就做咗一个咧问卷啊，调查访问啦，访问咗200多个家庭，就问下佢哋，喂喺疫情之下啊，你哋有冇压力？压力有几多咧？啊，面对疫情有几咁困难咧？哇，结果显示咧有60%人咧就话啦，因为啊要买呢个防疫用品啊，同埋听到啊或者睇到疫情有关嘅公共卫生问题，同埋处理停学嘅仔女而引申嘅问题咧，带嚟俾佢哋压力咧，系出现咗负面情绪啊，最多就系焦虑啦、无奈啦，同埋紧张嘅。嗱，冇经历过嘅人可能会话：，哇，有冇咁夸张啊？打到嚟咩咁？哦，不如即系我哋又听下人哋嗰啲情况究竟系点啊？嗱，有位妈妈咧，佢因为咧疫情最初期嘅时候咧喺大陆咧就探亲，咁咧就翻咗香港，一翻到嚟咧，香港就即刻自我隔离嘅，咁啊。即刻自我隔离，但系咧喺隔离期间咧，口罩嘅防疫用品咧唔够啦。市民咧又睇到新闻，市民咧又抢米抢厕纸，令到咧佢咧即系好紧张，紧张到咩咧？紧张到失眠。咁啊，唯有咧去到即系隔离完之后咧，又翻工先至 才出去，因为他不够口罩嘛。仔女就一定没得出街的了，但是屋企又小，阳光不够，空气不流通啊。咁在多种的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情绪问题啦。咁而另一个个案就是个妈妈，她因为呢个外佣姐姐是菲律宾封关封国啊，咁啊翻唔到嚟香港，而她先生呢又长期驻守在大陆嘅做嘢，咁自己份工又唔可以 home office， 咁啊又搵屋又冇屋亲友咧可以帮到佢手，咁佢有一个三岁嘅小朋友，冇人照顾到佢，咁点算啊？咁系啦，冇办法之下咧，佢最后咧就同公司讲啦，话希望可以带埋仔仔一齐翻工，一齐一系咧就放母亲假期。嗱呢啲情况咧喺冇人冇人冇物啦，冇人帮到佢之下咧，佢情绪负面嘅情绪咧就出晒嚟啊！嗱，以上两个 case 只系冰山一角啊，每个家庭佢哋都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啊。咁啊，中心主任就话啦，为家长如果担心防疫用品系够唔够咧，佢话其实理解嘅，但系都唔好话系。下后一冇咧，一见到人抢咧，自己担心。其实可以望下自己屋企数数，系咪真系要要有晒？譬如五个人，系咪真系要每日要出街当三十个啊？系咪要有咁多个喺屋企？其实唔系噶嘛，因为你小朋友唔使出街啊嘛。咁你大人出街，咁啊每日出去就可能用一至两个。咁你咪自己喺度计下咯，计一条数系咪真系唔够，定系自己觉得唔够咧？系如果真系唔够嘅话，佢话真系可以向社区中心，又或者去问问朋友去帮忙。千祈就唔好怕，唔好意思而收埋自己。而有多出物资嘅你哋啊，其实不妨关心下隔篱邻舍啊，睇下咧别人嘅需要。有时候咧，唔需要多噶，可能你俾十个八个口罩佢哋咧，已经帮到好多手噶啦。希望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做到互助互忙啊！ 只是我一个，这战斗会否不再发生过？会盖上国旗去追是我吗？如果懦弱地避进这护城河，与平凡情侣等坦克过，静静活着会否是折磨？还是世间需要有强人维护爱与自由，旁人歧视我都跟你强出头，出力爱，幸福在战地寻求。和你一仗再一仗，横飞帐篷里成长，世界太过荒凉，个个错爱一场。试问谁具有大将之相？和你一仗再一仗，从未离弃，即使中枪，当我与你逞强，仍长要想一起上，做人间的最后爱将。各地共你走在前头，而随行人马即使不够，亦用尽力刮起暖气流。墙上看不到战友，仍能挨着企到最后，抬头仍面对天讲我那要求，不用怕，上天待我着浮游。仗再一仗，横飞枪炮里成长，世界太过荒凉，个个错爱一场。试问谁具有大将之相？和你一仗再一仗，从未离弃，即使中枪，当我与你逞强，仍长要想一起上，做人间的最后爱将。 石头砸我就当勋章，和你顶上每一仗，游下二生追赶理想，这决斗会很长，然而我俩知真相，越难打的仗要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早晨， 早晨，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瘦蚊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瘦蚊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咁多听众，我哋又上堂啦， 系啊， 我哋咧啊有出嚟嘅时候咧有啲 jingle 咧，系啦，我哋咪一齐过窗， 过窗咯， 系咪过窗我哋今日？ 系啊，今日系我强项啊， 系啊，我偏心啊， 系啊， 去咗深圳啊，因为你系咪会唱歌啊？ 唔系，我会系我哋一齐会啊。 不会同你哋一齐唱，我会话你哋两个唱完之后咧，因为我自己嗰个家族咧都系有一啲音乐嘅历史同埋传统喺度嘅，我会话翻俾你哋知点样可以唱好啲咯。 咁你知唔知咧咩叫做一个音乐堂上面要做功课啊？ 吓， 我唔知道 啊。 如果一个音乐 堂 咧，我哋而家上音，我哋如果上音乐堂咧，但系冇俾功课咧，你知唔知唔得噶？ 哦， 因为即系话咧，音乐堂冇功课就冇音功啦。 咁就咁耐谂住讲一个咁样嘅笑话，我哋会笑啊！我哋会笑噶，我会笑你 咯。但我哋要唱，今日要唱歌咧，我哋音乐堂咧，希望同大家就唱只歌咧，因为我系特登踢冇音功噶，呢只歌咧其实反映个主题咧 系 冇音功噶。 系啊，但系呢一首歌咧，我会话咧，所有我哋嘅听众，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咧，都应该会识唱，因为嗰个音乐咧系大家都好认识噶。 系啊， 真的爱你。 但是真的爱你呢，佢而家就变咗呢啲人呢，我哋啲爸爸妈妈呢买嗰啲股票呢。 我见到啊，我爸爸妈妈唔系喊啊，佢话冇得收息喎、啊。跟住我话咩叫收息啊，嗰、那个歌词明明话无法可收息的一对手。嗰、那个收息呢系即系装大嗰个 啲啊，系啊系啊。 但佢哋喊系话冇得收利息咁嘅意思喎。 系啊，惨啊，冇得收利息要喊啊，仲要作歌词啊。 系啊，我琴日我爸爸同我讲呢，佢话系咪愚人节笑话嚟噶，佢话咧狮子嗰只股票咧跌穿咗40蚊，然后话冇息收，跟住我话系咩？呢个系咪真系愚人节笑话咧？但系点知佢话系真噶？ 系啊，我见到好多嗰啲叔叔咧，佢哋话咧啊好惨啊，冇得收几千万利息噶，好犀利噶！ 你知嗰啲咩 uncle 嚟噶？我爸我妈好有钱，都系话收冇得收少少利息啫喎。 系啊，嗰啲 uncle 啊，佢话冇咗几千万啊，不过唔紧要啦，咁样。 我仲谂住咧，会唔会带条香蕉咧去喂嗰只石狮子咧？会唔会等佢食完之后咧，佢个人就会开朗啲只狮子？ 点解 你觉得狮子系会食香蕉嘅咧？ 因为 石狮子喎、啊，大佬你笑死人咩？ 因为而家佢令到好多朋友都食紧香蕉，好多香蕉剩。 咁我自己中意食香蕉嘅。 系啦，咁不如我哋唱歌啦，我哋唱歌啦，我哋而家叫音乐老师弹琴先。系啦，我哋音乐老师好犀利噶，已经准备紧咯。 各位识唱嘅朋友一齐唱， 系啦， 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但系我哋今日嘅音乐堂会有新嘅歌词版本，请留意歌词。 我哋冇字幕咧，未入噶， 系啊， 未入噶，唔系啊，呢个时候唔好入啊，呢个时候唔好入啦。 系啊，放都唔知点算。其实呢啲我预备 啦， 预 备啦， 我哋听下首歌啦。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汇丰股价永远在背后。纵使清者始终关注，不懂分析太内疚。 沉醉于低卡塔不赞赏。理想的价却永远地折让，我听唔到音乐啊！我想讲，我喺个电话度。 今天爱因报道，即使股价插痛我的心，很想看到你，我仍然未退场。哇，咁长嘅呢句原来。 是你 当我旧识的回放， 零零五，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money， 始终有派息，不必放弃。 唔系啊，冇派息。 系啊。 呢度第一。 呢度唔系嘅，佢未作到呢、這个。 但我觉得咧，听咗你哋嚟唱歌唱咁多之后咧，我都好感受得到啊！原来呢一个 嗰种痛苦啊， 表达到好多嘢嘅。 系啊，表达到好多嘢。可能好多同学仔咧，佢会话咩叫做今天 all in 报答啦， 系 啦、啊，咩、啊、叫做咧不懂分析太耐久？呢、這个系真噶，做乜嘢都一定要分析噶、 嗯。我哋仲唱落去，我哋仲唔叫人哋打电话嚟啊？听唔见电话啦喎， 系啊， 你仲唱啊？真系啊！ 我谂住还是唱下去，还是。多么累啊！ 今日我哋人手不足啊，而家唔讲电话号码嘅话咧，我哋嘅听众点知道今日我哋开始逢星期四嘅呢一个环节系可以有大家嘅参与先得噶？ 估唔到我哋有新同学仔可以系咪？我哋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啊！ 嗱，我哋而家呼吁咗电话先，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手不点之后咧，我哋就会同你玩咧互动游戏噶啦。譬如同学仔，你有啲问题咧，你想问我哋三个考我哋嘅，你可以问啦。如果你话我想听下你哋三个人出问题嘅话我哋已经准备晒考你噶啦吓。 但我自己最想咧就系收到，不论系小朋友又好，或者你哋嘅爸爸妈妈打电话俾我哋都得嘅。呢一排停课啊嘛，但佢哋继续冇停学噶嘛，所以可能有好多功课唔识做。我哋三个咁聪明，亦都代表住唔同嘅业界，梗系可以帮到你哋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 打俾我哋啦。 好难以分钟为基础分享一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让再有新型肺炎患者的邮轮上单号停靠佛罗里达州港口，会派出医疗队上船协助乘客和船员撤离，其中加拿大和英国将会接回公民。上单号以及另一艘前往支援的邮轮鹿特丹号预计当地星期四进入美国。佛州州长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为早前拒绝开放港口的言论解释，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船上有美国公民。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0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38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38.2，系跌1.75元；腾讯控股374.8，升4毫。阿里巴巴185.5，升1.5；中国平安74.65，跌6.5；友邦保险68.9，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8.14，升1.1；中国移动57.8，升7.5；美团点评93.75，升9毫；建设银行6.2，跌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598。瑞士法郎8.007，澳元4.707，加元5.468，新西兰元4.589，欧元8.47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44。日经平均指数报17,911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4,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3.42美元，卖出1,58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现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Hello， 你咪叫做怡乐啊，早晨。 早晨。 你系怡乐啊？ 系啊。 好啊，咁你而家读几年班噶？你系大过我定细过我哋噶？ 细 个，细个，你肯定你几年班啊？ 我四年班， 我三年班啫， 我一年班咋，二乐， 二乐啊！咁你准备咗嗰条问题系乜嘢啊？睇考唔考到我哋先。 好啊，嗰、那个船咧可以装到100个人，而家有99个人，之后嚟咗一个老太婆上咗船，点解只船会沉咗落去嘅？ 哦，可唔可以讲多次个问题啦？架船咧原本可以坐100个人，而家咧坐咗99个人，咁跟住系乜嘢话？ 跟住有个老太婆入咗船。 哦，我知啦。 老太婆入咗船，跟住架船就 只船就沉咗落去啦。我知啦，已经。 系啊。 我识啦，已经好嘢。 咁样谂嗱，明明架船可以坐100人噶嘛，但个老婆婆上咗船。咁加埋原本嗰99个人都系100个人啫嘛，点解会沉嘅？我未谂到啊！ 咁系咪就系问你点解会沉咯？ 系咯，我俾啲贴士你啊！莫非嗰个老太婆好似咧有个叫做桂花田姨姨咁样咧，咁大份一个抵两份，系咪咁样噶？ 系咪咁样啊？ 咁如果加多个就变101啦，可咁样？ 系咪重得滞啊？ 唔系， 我都知唔系， 系同体重系冇关系噶。 我知道啦， 咁系咪古四字成语噶？ 都唔系，都唔系， 系啊！ 我知道你个答案系三个字嘅，系咪啊？ 系啊！ 耶，收音机已经答啱咗啦！ 我要 到啊，肥妹仔，你 我要娱乐俾贴士我哋咯，娱乐啊，我娱乐，你系哥哥定姐姐嚟噶？ 姐姐， 啊，二乐姐姐啊，我咧想要俾啲 tips 我啊，可唔可以啊？ 可以。 好啊。 嗰只船好少见，好特别噶。 好特别噶。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识答，我都识答。 好慢啊，好慢啊，细眼仔。 好好啊，但系 肥妹仔唔识啊，肥妹仔唔识啊，好嘢。 肥妹仔都系唔识啊，咁你俾多一个 tips 我啊。 其实佢头先个 tips 好好， 好好噶啦， 帮到我啊，好叻啊，你二乐。 系啊。 李娱乐啊，佢叫做 李娱乐啊， 系啊，嗱，我又估可能会答啱，阿石温琪你又可能答啱， 我哋一齐讲咯， 我哋一齐讲好唔好 啊？一二三，潜水艇，原来肥妹仔系扮唔识嘅啫， 系唔系啊？娱乐 系啊， 好嘢， 呢个我开头真系唔识噶， 你要讲翻， 日日都听你嘅节目噶。 多谢你，娱乐。 我哋解释翻啦，阿娱乐，你解释点解嗰只系潜水艇，所以就沉咗落去嘅？ 因为个潜水啊嘛。 系 啊，系咪好似嗰啲人咁潜水啊？ 啊， 阿娱乐啊， 娱乐好好啊， 真系唔答你啦， 细 妹仔。 系啊， 娱乐姐姐啊，喂。二乐姐姐啊，你咧可唔可以咧同嗰啲医护人员打打气加加油啊？因为佢哋而家好辛苦啊。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咁你讲啊，你去支持下佢哋啊。 继续加油啊！多谢你哋。 啊，好嘢、啊！多谢二乐姐姐。 好啦，多谢你。 你叫多啲同学嚟听我哋嚟考我哋啊，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好啦， 拜 拜，拜拜，哇，好彩啫，我哋起码答啱咗一条问题啊！ 诶，呢条题目噶，其实下半年都有噶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 有啲 肥妹仔好好叻啊，扮得 好叻啊， 系啊，大细眼仔真系唔识噶开头，系啊。好啦，我哋又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 ，Hello， 边个？ 早晨 ，Horace。 早晨， 你好啊 ，Horace 哥哥 ，Horace 哥哥，你几多岁啊？ 我今年12岁， 我12岁咪好大个 咯， 你大过晒我哋噶咯噃。 做咩你唔翻学啊？我哋有翻学，你冇翻学啊？ 因为我哋今日老师而家停课紧，因为有呢、這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我哋要停课留喺屋企。 系喎、哦，你好熟喎、 啊，多谢你话俾我听。 咁你想答问题啊，定系想你出条题目考我哋噶？ 出条题目考你哋， 好啊，你啊你啊你啊， 我喂喂唔识噶，我一年班咋， 你讲啦，不如 好简单噶啫，唔系， 好啊，你嚟啊，你嚟啊， 好啊， 所以题目系0.5+x 等于2.7x， 咁而家就系问 x 等于几多？ 你讲多次，我完全听唔到啊！ 你呢个系咪急口令比赛嚟噶？ 0.5+x， 跟住咧， 等于2.7+x， 等于2.7啊？ 2.7 × H， 咁就用 X 等于几多？ 系 X 等于几多？又嚟翻呢啲代数题啊！ 代数真系好耐冇接触。 啊，我识啦，我已经识啦，系啊，呢个我都识啊， 傻猪嚟噶，唔识喎。 我都识啦，而 家唔系我唔识，你唔可以话人哋唔识就系傻猪嚟嘅，你要教我哋，因为我哋系咪要将个 X 调嚟调去嗰啲摆咗摆入？ 你唔使紧张，我讲紧寿恩剧唔识啊，我寿恩剧唔识啊。 系啊，系啊， 系啊。Harris 哥哥啊， 咁你教我哋要点样计啊，好唔好啊？ 系咪二点二啊？ 唔系，答案 X 唔系等于二点二。吓？ 唔系啊，你仲喺度扮？ 我仲以为系 喎，点解帮你解决咗咁啊？ 点会唔系噶？ 咁我问问题啊 ，Harris 哥哥啊， 系真系唔系啊？啱唔啱啊？唔啱，唔系二点二啊，真系唔系二点二啊？ 我问紧 Harris 哥哥问题 啊？你啱，你啱。 嗰个计法咧，系咪要好似平时代数嗰啲计法，将嗰啲数字摆埋一边咧，代数摆喺一边咁样去计噶？ 即系将两个 X 去加埋咗一齐，即系变咗X 加 X 即系二 X 等于2.7 × 0.5。 O、okay, K， 因为要左右调转，所以二 X 咧就会等于2.7 × 0.5等于2.2，所以两边都要除二，因为而家系二 X 啊嘛，所以 X 系咪等于1.1？ 系啊， 系啊，咁所以 X 就答我等于1.1。 哇，我哋实在太蠢啦，头先仲觉得自己好醒噶嘛， 我觉得自己醒过，我飙汗咋，我紧张啊我， 我哋仲觉得自己好醒 啊，大佬， 系啊，1.1， 多谢你 Horace。这个真的完全呢，我哋是未学的，我哋一年班二年班未学，但真的完全唔记得咗，你好叻喎呢个。 1.1风骚快活人完咗噶。 你而家你啱，你啱噶。 系啊 ，Horace， 你而家系几年班啊？ 6年班。 哦，六年班已经系代数噶啦。 哥哥你咁叻嘅。 咁你平时温书难唔难啊？ 平时温书都系多得妈妈佢哋有教我哋点应该要点样做啊！ 哦，咁你妈妈都好叻喎！ 你妈妈系咪数学家嚟噶？ 唔系啊！ 咁数学减乘除啊，佢系。啊、我讲笑啫， 他招呼唔到你噶啦，佢真系 识 下啲 咯。 啊，系啊，好叻啊，你已经真系啊。 唔该晒 ，Harris 哥哥教翻我哋，记得有二 X， 我哋要除翻佢 啊。 我头先唔识得除啊。 但你叫我， 我未学过、啊。 你呢个年纪唔使自己除嘅，因为爸爸妈妈会帮你除噶嘛。 多谢 Harris 啊 ，Harris 哥哥，多谢你。 好紧张啊！上完推理堂，咪上完 IQ 堂，跟住咧又要上数学堂。 好彩咧，呢一部分咧，我哋系揾咗小朋友，我哋嚟上堂啫，就唔系曾志豪、黄耀祖同埋桂花田， 冇咁 巧啦，丑到咧真系。 但系唔紧要，因为我知道咧喺电话旁边咧，跟住仲有另外一位，今次咧系大姐姐嚟噶，佢咧想我哋出问题考下佢 啊。好啊，好啊 ，Hello。咦、哦、个姐姐叫嘟嘟嘟。 但姐姐收线佢唔同 你。嚟啦嚟啦返嚟啦。 我哋再试下。 Hello。 你系咪 Yan 姐姐啊？ 系啊 ,Yan 啊。 阿 Yan 啊。Yan 姐姐你好。 哎呀你而家系读緊书啊教緊书啦。 唔系啊做緊嘢啦。 做緊嘢啊。 咁 我哋。好啊你想我哋用小朋友。 叫人哋姐姐呢叫人哋姨姨。 我哋系小朋友嚟㗎嘛。 我 们 班都有智慧㗎大佬。 系啊。 咪叫姨姨冇错囉。 我幼稚园已经开始听你哋㗎啦。 我系咩我哋㗎啦原来。 我哋留 返 咗咁多年而家仲喺幼稚园度啊。 好啦咁你揀啦。你想啊瘦眼仔啊细眼仔定系肥妹仔问你啊。 系啊系啊。 细眼仔啦。 细眼仔。 细眼仔。 细眼仔。 四眼仔我仲 谂 到 好长 嘅， 系啊，你系细眼仔啊。 四眼仔， 细眼、啊。 如果你系大姐姐嘅话，我俾第二条问题你去答。 咁第一条咧， 报纸咧就系话咧喺台湾咧有个新嘅，话走音啊又。新的調查出現了這個調查很特別的就是說究竟台灣的朋友最討厭的蔬菜排行榜你要答到你可以估下究竟頭三位其中一個是什麼 好 蔬菜都有人很討厭的、哦、你答到一樣我就說你厲害了 我都替你我都替你滴汗、哦、這條是什麼題目 Yan 姐姐啊Yan 姐姐我可以幫你、啊、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 帮你问问题啫，只系我嚟帮你答。 我成日都有 问题。你哋问题系属于考边方面噶？ 考常识啦， 常识。 咁系认识蔬菜啊嘛？你傻噶？ 系啊， 我帮你啊，细眼仔。 有冇贴士噶？ 不如问下哥哥啊。 不如俾阿英讲下嘢先啦。 系啊， 系啦，阿英啊，你觉得咧，如果台湾咧有一个票选最讨厌蔬菜排行榜，你觉得有啲乜嘢蔬菜有机会上榜咧？ 芫荽西芹嗰啲啦， 芫荽你睇人哋几叻，一搭就搭到第三位嘅芫荽啊！ 咁犀利啊！台湾人都唔中意食芫荽，真系好嫌弃佢。 冇理由噶， 西芹咧亦都上榜噶，西芹系第五位啊！你睇下人哋几叻， 好叻啊！咁有冇榴莲啊？ 榴莲都唔系 蔬 菜， 系咩？佢唔当蔬菜嘅咩？原来 因为嗰啲大阵味 咧，我讲埋俾你知啊，系 葱， 唔系。是茄子，即是矮瓜。 哦 ,Eggplant 啊，英文叫做。哦是我都不喜欢吃矮瓜的。你呢？ 就好味喎。 欣姐姐喜欢的。 喜欢啊，好好味啊，个颜色又靓。 你识唔识煮佢啊？ 不懂 、哦、你最好就爱嚟将佢切片，跟住而家唔好去做 facial 啦，就自己敷眼， 系 啦，咁你就好有丰富维他命 C 噶啦， 唔可以立乱教人噶。 系啊，好啦，我哋多谢你啦，欣 姐 姐， 拜拜， 拜拜，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要。 吓，点解要休息啊？好唔好玩？ 休息一阵先咯。 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白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是啊，这个是张艾嘉姐姐的童年，由我们爸爸妈妈的童年听到现在，她说的都是没错的。 啊，我想说呢，我想考考你们啊，好像要听电话。 听电话啦，是啦，你是。 电话到啊，你好。 健健你好啊。 Hello， 你好。 我叫康康啊。 是啊。 Hello。 是啊，我叫 竹竹。你有什么问题想考我们啊？ IQ 题。 你问啦。 有一个猎人想去打猎，有一隻雀仔在离它100米远的一棵树，但是它把枪只是得10米的射程，要怎样射低隻雀仔呢？ 弊啦， 要怎样可以射低隻雀仔？ 我怕 IQ 题是很厉害的，你们两个帮不帮到手啊？ 隻雀仔什么话？雀仔在100米那棵树上。吓， 咁佢个支枪得10米射程噶啫喎。 哦， 咁点样射低佢呀？ 点样射低只雀仔啊？ 佢个只雀仔系咪一定死咗噶？ 系啊，要射到佢。 要 射 到 嘅， 我本来谂住话咧开枪吓死佢咯。 我都系咁话。 系咪 唔系咁啊？ 唔系。 唔可以吓死佢。 哦。 会不会掉个石头那些啊？ 不会，净系用把枪。 净系用 把 枪。哦，我知啦，我爬到上棵树度，兜心口射佢。 吓，咁残忍噶你？ 又唔会啊？ 我 定系企喺原位度嘅？ 好辛苦啊！ 哦，我知啦，你拎住把枪，然后就又一雀仔跌落水，跟住雀仔就自己走落嚟， 氹佢落嚟， 系咪咁啊？ 唔系， 又唔系， 一系咁。又引佢落嚟，跟住咧就跟住咧就要近佢嘅即系十米嗰时就射佢。 都唔系，只雀仔都唔会喐嘅。 哦，咁你 只雀仔唔会喐噶。 不如我哋三个投降啦，好唔好啊？你开股俾我哋知啊，不如。 好啊。 好啊。 个答案就系把枪系九十米长嘅。 啊！真系叻啊！ 好嘢，好嘢！个枪管就九十米，射程就十米，咁咪啱啱好。 数学推理 IQ 题集于一身，好叻啊！ 今次你赢，多谢你啊，健健。 考到啦， 系啊，拜拜，多谢你， 拜 拜。哎呀，我哋输咗啦，呢条 IQ 题嘅鼻祖都。 认真就输了。 唔系喎，佢啱喎，佢赢喎。好啦，我哋再听多个小朋友啦，系咪啊？ Hugo 你好，早晨。 Hugo 啊，系啦 ，Hugo。 你有咩问题想问我哋啊？ 吓？ 你问乜嘢啊？你想？ 点样学？咩方法可以令只耳仔变长？ 咩方法可以令只耳仔变长？ 唔系俾只耳仔变长。 俾只耳仔变长。 方法令耳仔变乜嘢噶？我想问。 系成语。 哦，成语嚟嘅。令到隻耳仔变长。 十一茄，你中文好叻噶，你答啊，你答啊。 又有 I Q 题嘅元素喎，耳仔变长。 四字成语系咪有个耳字噶？ 系。 有噶。 我知，我识啊。 有个咩字话，肥妹仔？ 有个耳字。 耳。 有个耳字。 好简单啊，唔系。 我唔知啦，中文。 哎呀，呢个我唔识喎。 咁渣噶。 你有冇 tips 俾我哋啊？个 耳字喺第几个字度噶？ 第一个字。 我喺第一个字度噶。 系咪啊 ？Hugo。 系啊。 系啊。 耳犹未尽。 唔啱，唔啱。 耳短情长。 都唔系。我话你听啊，你当你听一只歌，就好似头先童年嗰只歌，你听着之后会系咩啊？ 耳鸣。 耳耳心长。 唔 系。 耳。耳咩啊？山定熟啊？ 耳熟能详， 好叻啊！ 喂，你好叻 喎， 你哋两个都好叻喎，真系好嘢，好嘢！即系煮熟啲意粉咧，个耳仔就会变长噶啦。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学多啲咁样嘅 IQ 题、推理题，你都可以去考下你身边嘅朋友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透露，三月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之后，中国已经安排九次包机，从伊朗、意大利等国家接回包括留学人员在内的中国公民，共1457人。马朝旭在国新办举行的记者会表示，对确有困难急需回国的留学人员，党和政府将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他们逐步有序回国。一架包机已经在北京时间上午9:30起飞，飞往伦敦，接回部分在英国的留学人员。他又说，疫情发生之后，各驻外使领馆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为留学人员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的物资，正是筹集500,000份健康包，包括1,100多万个口罩发放给留学人员。政府昨日宣布卡拉 OK、 麻雀馆和夜总会停业14日，美容院等三种场所要加强防疫。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陈伟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规例生效之后未能够即时向公众解释和公布指示所引起的混乱致歉，他希望公众谅解新型肺炎疫情转变得很快很急，政府需要短时间内采取果断措施，阻止病毒在社会传播，政府会检视信息发布上可不可以改善。 對於有美容院職員確診，點解唔將美容院等都暫停營業？陳偉基話：如果有需要，可以進一步規管，當局要視乎疫情發展，亦都要作平衡。灣仔洛克道益城大廈先後出現三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涉及三樓兩個隔鄰單位住戶。有清潔工人今朝早到大廈對出的行人路噴灑消毒藥水，又灑上藥粉洗刷地面。衛生防護中心懷疑大廈的公共地方受到感染，會收集同一樓層住客的深喉唾液樣本。公务员事务局话，截至今年2月29号，自去年6月因涉嫌参与反修例示威被捕，并且正系接受调查或者被起诉的公务员有43人，至今有42人已经被停职。当局指出，停职并非纪律处分，亦都唔系假定有关公务员有罪，而是基于公众利益，认为有关人员暂时不适合继续行使公职的权力和职能。对于是否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这个议题，当局正是积极研究，包括考虑设立这个要求的目的和期望达到的效果，以及在现行框架之下是否已经可以做到。当局书面回复立法会财委会委员提问的时候说，会探讨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并且征询律政司和职方的意见，目标是本届立法会会期完结之前完成研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2点，跌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3跌1.65，腾讯控股376.6跌2.2，阿里巴巴185.8升1.8。中国平安75.1跌2毫，友邦保险69.25跌4.5，中国海洋石油8.23升1.9，中国移动57.9升8.5，美团点评93.65升8毫，建设银行6.21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46。瑞士法郎0.969，澳元0.609，加元1.418，新西兰元0.593，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18021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46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4.71美元。卖出158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村方向近住长青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道开源道小隧道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 戏曲轻音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半之后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 系啊，头先我哋咧真系要多谢翻咧，我哋嗰一众嘅大朋友、小朋友啊， 冇错冇错， 我哋三位嘅小同学一齐上堂啊。 我哋咁讲，我哋以后咪逢星期四都有呢个环节啦 吓。系啊，我哋都、 大家准备啦，下个礼拜啊。头 先好多好多踊跃捐书嘅电话咧，都未嚟得切播晒出去啊。 系啊系啊， 多 谢 大家嘅电话。咁啊，如果大朋友、小朋友你哋有一啲问题，尤其是我哋想知咧，譬如头先嗰条代数咧， 系啊， 我都冇谂过，而家系五年班上代数， 六年班头先佢六年班， 系 六年班嘅同学仔，我记得好似中学先学噶，真系。 唔知啊，总之头先我哋三个企出去都唔识计咯。 好肉酸啊，直 头。三个小朋友唔识计。 系咯，我哋三个小朋友唔识计。 即系我哋不论咧中英数常咧音乐啊体育啊，我哋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攞条题目出嚟考考我啊，考考嗰三个小朋友。 系啊，可以噶，下次咧我哋希望你哋可以将一啲即系你哋喺日常嗰个教科书啊，究竟而家你哋嗰个年级咧，可能有一啲神级嘅题目咧，你都啲特别系啲父母咧，可能喺呢个正好呢个机会咧就话。俾我哋听，系啊癫嘅，而家咧五年班考呢啲 嘅， 系啦，下次同我哋倾下，大家一齐咧轻轻松松过咗佢啊吓。 系啊，好嗱，但系要轻轻松松去生活嘅话，呢排都唔容易啦。疫情嘅关系啊嘛，系咪？尤其是咧，我哋。外地嗰个疫情呢非常之严重㗎嘛。我见到呢又喺唔同地方嘅朋友佢哋都遇到一啲几比较湿滞嘅状况。咁、我就一次过讲、 啊。 首先纽约嘅朋友咁样豪仔你未话嘅哇去到嗰啲咩巴黎啊法国啊西班牙佢哋呢未唱歌喺露台好开心嘅。咁喺呢个时候我就要提议豪仔唔好去纽约啦。 哎点解呀 因为你都知道你的歌声是如何的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喺纽约嗰边有嘅有一啲嘅朋友咧，都学习咧就仿效啊。欧洲嘅朋友，不如大家都要即系家居自我隔离啦。佢哋就高歌一曲啦，咁样系咪、 啊？ 但系你嗰日得到一个点样嘅结果咧？咁样 哦， 佢变咗第二只歌，就系呢一个郑敬基同埋咩黄宝恩嗰只 酒杯敲钢琴， 系啊。你阿妈话通系咪俾人哋酒杯敲你个头？你阿妈话通系咪咁样咧？ 嗱，又未去到咁嘅地步嘅，因为话说咧，纽约嗰边咧有一位嘅男士啊，即系佢见到啊，其实纽约嘅人咧应该都要学识啊欧洲人嗰种嘅浪漫， 喺 个露台度高歌一曲咁样，有人拍低咗片嘅添，咁于是决定咧喺三楼嘅屋企嗰个窗嗰度啦，个人都即系伸咗出嚟，嗱，冇跌落街唔使惊嘅吓，就放声高歌咁样，仲咧佢好似系特登拣咗一首。西班牙歌嚟演唱嘅，即系你谂下，更加有嗰种。 我知啦，就系、是、唱《马德里的情人》。 来吧，现在来吧。 又唔系其实咧就只不过真系有少少尴尬，因为佢话咧佢已经喺家居咧自我隔离去到第十日啦。咁其实都即 系 有少少自己都疯癫嘅状态， 系啊崩溃啊， 放咗首西班牙歌。Vivo Paella 咁样啦，即系类似咁样嘅名咁样啦。咁、 okay. 但系跟住咧，喺佢唱到第三句嘅时候，由于时间嘅关系，楼下啲朋友大声疾呼，而嗰几只字咧，系嗱、哎、类似啦，不过中间仲加咗啲字、 哦， 所以我系 通常都系话 shut your big mouth 咁样啦。 啊嗱，类似，我觉得你系做得好好嘅， 做得好好真系。 系啦，所以纽约嘅朋友咧，即系唔好以为啊。即係或者喺廣播度嘅朋友， 紐約嗰度嚇，因為又布魯克林啊嗰度一帶咧，你估真係善男信女啊？ 係啊， 即係你要唱得好好，佢先會欣賞你啊！ 所以喺廣播度亂咁唱嗰啲咧，都小心。其實我同阿田都唔係善男信女。 Yo， 酒杯敲你阿爸，你阿媽話痛。Yo， 街夠少少係咪？嗱，紐約就冇亂咁唱歌啦。去到馬來西亞嘅男士咧，你哋又知唔知？因為疫情嘅底下， 嗰度都唱歌嘅喎。 佢哋又 馬來亞春色。 嗰啲系女士走出嚟噶，扭下扭下咁样。 佢哋湿滞嘅地方咧，就并非系唱歌， 系 同买嘢。 啊，系啊系啊，哇！呢、這个真 系 好值得攞嚟讲嘅，真系好有共鸣啊！见到 你应该有共鸣啊！呢 有啊有啊有啊！琴日呢单新闻咧喺我哋唔同嗰啲群组度 share 嘅时候咧，咁、 啊、 我老婆就喺个群组度咧就。将嗰张相咧就周围 tag 啦，然后就话啊，好似见到熟人啊， 好好啊，佢写得 系啊， 哎呀， 一家人系咪？ 系咯，好似见到熟人一样。我仲问佢话你见到边个熟人啊？佢话你话咧，边 个熟人啊？你熟人咯、啊， 系啦， 嗰个系枕边人添啊。因为话住咁样嘅马来西亚咧，就因为咧呢个病毒啦肺炎嘅情况咧，就加咗一个嘅管制令嘅规定，只系得一家之主先至可以出门购物。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咧，就即系代表住男士们咧就要负责咧出门口，出门口咧嗰啲咩超市啊、街市买餸嗰啲咧，就由男士去负责啦。你哋估下，跟住会得到一个乜嘢嘅相片出咗嚟啊？ 其实首先我系唔明白点解一家之主就变咗男士嘅。 喂，咁 我 你呢个责任嚟噶嘛？ 你一讲一家之主，我屋企肯定我老婆出嚟啦，系咪先？我边咁攞过呢个宝座啊？ 即系话人人嘅一家之主 系 有系有另有 你桂花田，你讲一个一家之主啊！我谂冇人够胆企喺你面前啊！ 大当家呢个名字你唔好讲少啊！ 真系你以为大当家真系 嗱，所以咧，即系一讲到呢时候咧，咁所有男人，喂，你系呢个时候行出嚟要保护你个老婆，保护你个仔女，保护你阿爸阿妈噶嘛？ 可以系， 所以你 哋要保护嘅时候咧，就是、个老婆每一个咧就写住咗一张 清 单，咁就叫喂老公啊，去超市嗰度诶执药啦，即系简单嚟讲， 系啊，冇错， 执货啦。但系嗰张相片咧，同埋形容就会觉得点睇都有一班男人揸住一张寻宝地图喺度寻宝，周围望。 你讲嗰啲面粉喺边度啊？高筋面粉、低筋就有咩？唔系话我低啊，或做咩啊？或啲面粉喺边啊？ 其实好耐之前，曾志豪你已经饱受过呢啲经历噶啦。 我都话咯，嗰阵时我见过，直情隔篱有个 uncle 系开视像噶， 系 开住个 video 个诶喺个电话度咧影住。 我去买菜，类似嘅情况咩？我问工人姐姐，究竟山菜同西山菜有冇分别啊？你明 唔明？都系咁样影住。 下个礼拜我哋可以上一上呢个堂啊！ 系啊，真系好惨噶。 话唔系净系香港，你啲朋友系咁，我想知英国咧有一个系应该系我谂都系唔知系越南啊定系菲律宾，即系总之都系嗰啲 uncle 啦 ，uncle 嚟噶吓，佢拿住个电话一路甩塞住耳风，啊系咁样即系横扫咯，喺度横扫嗰个货架喺边样边样边样，哦呢、這个价钱啊咁 样，好惨真系。 呢 个男我真系好有同感，譬如我上个礼拜就即系而家每日做煮多咗饭啦，咁我就煮冬阴功喺屋企，跟住煲冬阴功嘅时候。去超級市場度買嘢，佢就話要買黃糖，但係黃糖咧係一茶匙嗰啲 friend 嚟嘅啫咁。跟住我就去到買糖嗰個地方啦，我先至發覺，哇！原來糖有咁高深嘅學問㗎，有咁多種唔同嘅糖嘅。 你淨係識方糖啫嘛，係咯？ 我太方糖啦， 係啦，淨係識方糖之前。 有蔗糖咧，有黑糖啦，係咪有無糖咧？又唔知好係啊，好多。 有無糖？ 有咩無蔗糖啊？定係乜嘢？呢啲淨係黃色嘅糖有幾種喺度嘅，跟住仲要每一包咧都係大大包27个几，跟住我就喺度諗啦。哇！咁如果我要買一包糖，我就係用一茶匙，我唔再用噶啦嘛，咁我覺得好唔抵啦。 點會唔用啊？ 黃糖你成日煮飯會用嘅咩？ 你可以整糖水甜品嗰啲咪落咯。 我唔知啊。 係呀， 屋企真係會比較少。阿師奶係咪咁？ 所以呢啲必需品係唔會用到。 你 你问望下对面。 咁你可以整糖水噶。 唔系，其实糖水咧，由于因应咧，你煮咩糖水要用冰糖或者用片糖嘅。 咁咪黄糖系我做咩噶？ 好似我用黄砂糖，佢应该系讲黄砂糖 系 咪啊？ 黄砂糖同埋 又嚟啦，系咪嚟考啊？嚟啊！ 咁我哋用嚟做咩啊？黄砂糖。 所以佢咪就话用咗一次，跟住又摆喺度冇用咯。 我头先会唔会捞乱咗咧？食豆腐花嗰啲系咪黄糖啊？ 嗰啲都系叫黄糖，但 系 嗰啲 屋企会几可要诶。煮豆腐花， 而家多啲情趣，咪食多啲豆腐咯，系咪先？真系冇嘢做，系啦，好翻翻。 男人就喺度，就喺个卖糖嗰地方度买个望，最终都要打电话问老豆。 会啊， 我想话咧， 我唔用黄糖，我用白糖得唔得噶？阿爸话其实唔系争好远嘅啫，咁就悭咗廿几蚊啦。 系啊，真系争好远啊。 同埋如果系咁计嘅话，两个钟头出去系唔够时间咯。 系啊，你去坐半个钟，你喺嗰度净系搵嗰啲订都搵咗成个几钟。 喺边条？即系因为超市都好大噶嘛，香港要叫细噶啦，外国嗰啲好大噶嘛，净系搵边条线咧系卖嗰个货架都要时间 啊。 咁啊，豪仔，我考下你啊，呢一啲咧就喺马来西亚嘅男士，佢哋遇到呢一啲嘅货物清单嘅时候，究竟系咩嚟嘅咧？ 好好好， 例如第一个，究竟白菜同埋芥菜系点样分别噶？ 白菜咪唔系绿色嘅咯， 好简单。 白菜咪唔系绿色嘅咯？ 白菜点解唔系绿色啊？ 佢有白色个柄噶嘛？ 咁有冇绿色叶啊？ 佢有绿色叶，但有白色柄啊嘛。芥菜系成棵都绿色噶嘛？ 你应该话唔系全白， 系咪啊？ 因为咁， 你都唔系全绿咯。 咁嗱，你都系嘅。 我啱先， 曾志豪同我做咗分嘅分别 咯。芥菜系总之成条框咁样噶嘛？白菜就系有个菜胆噶嘛， 啱唔啱啊？ 我啱啊，白菜啊嘛， 白菜系短矮嘅， 系咯。 好，咁我问你， 芥菜系长高嘅， 所以就话我同你啊， 系啦， 衰仔啊。 咁你又知唔知红葱头同洋葱有咩分别咧？ 哦，呢个我知，诶， 你讲嚟听。 红葱头系甜噶嘛？ 咁个样咧，你要喺个 系啊， 红葱头咧系诶。佢好似嗰啲以前嗰啲 Final Dido 嗰个头咁样㗎，好长呢啲一条条毛飞出嚟嘅，係咁样㗎嘛。 你去买你识唔识分啦、啊、 我唔係讲俾你听啦，而家洋葱仔呢冇头发嘅，都系黄耀祖嗰个服务。 其实你记住， 我翻嚟翻工噶啦，话 红葱头咧就系桂花田平时翻到嚟打风个头，吹到咁样嘅。 咁、哦、我好有画面， 你即刻觉得锯晒啦，系咪先？我系话似你咧，系你遮到个头咧，好似洋葱咁样咧，好贴顺咁样啊。 系啊， 多谢你。 系咪真系争好远啊？ 咁但系问题你咁有啲可能咧，好手尾咁 cut 咗嗰个叫做咩啊？ 洋葱系大嚿啲嘅，红葱系细啲嘅，红葱头细嚿啲嘅。 唔系分 size 嘅，每个每一件物件。 红葱头系红色嘅，洋葱系橙色嘅。 啱啦，你最紧要就是分咗个色先啊嘛， 冇错，呢啲就要分析咯。我分析力好强嘅。 系咪有一种叫紫洋葱噶咁有？ 有。 紫洋葱 系咪？ 又唔同嘅，系啊。 紫色嘅 系啦， 真系噶，系咪啊？ 荷兰豆同四季豆，你又识唔识分啊？ 嗱，荷蘭豆你千祈唔好咧攞荷蘭銀行支票去買啊！如果唔係就會冇曬啲荷蘭嘅朋友噶啦。 嗱，我都唔識分，係咪？ 荷蘭豆同埋哦，四季豆咧就係冇頭冇尾嘅，冇尖嘅。荷蘭豆就又長又有頭有尾嘅。都是我同阿祖嘅分别嚟嘅，唔系系我同你嘅分别咧。今次因为荷兰豆就长嘅，四季豆就是你咁样嘅，又矮又肥嘅。 阿田你答啊， 啱唔啱啊？ 荷兰豆比较脆身嘅，要搣衣嘅。啊，不过四季豆都要嘅。 O K， 唔好回避嗰个 size 嘅问题。我个比喻啱唔啱？ 一个厚一个薄嘅。 耶！咦，我三连击、啊。 我完全唔识，其实 我赢、啊。 因为我煮饭我就永远跟住嗰啲咧食谱嗰啲去煮咧。吓。当我遇到咗呢啲问题，譬如红萝卜同金笋，你又觉得有冇分别啦？ 有。 有。 一个橙色，一个红色。 系咩？ 边有红色点嘅咧？ 一个系一个系粗。哎呀，我同你嘅分别 系啊。 阿祖今次我同你嘅分别，红萝卜系粗啲嘅，金笋系幼短啲嘅。 我今日见到你咧，好似冇只面 头发啊， 都系嗰啲香鸡脚嗰啲嚟嘅，你都几幼嘅系嘛？ 呢个游戏几好玩喎， 我真系觉得咧，应该 我 暂时 好有自豪感，我暂时都答啱嘅。 暂时你叻仔啲， 系我暂时都啱。 佢仲话咧，其实喺马来西亚咧，即系除咗呢啲男士就个个好似喺个超市度揾紧藏宝地图啊！究竟老婆你要买咩啊？ 系啊！ 而老婆其实咧都有啲。 啲嘢需要做嘅。大部分嘅老婆咧喺屋企度咧係等緊個老公打電話。 哎、 你知唔知啊？ 我諗佢嘅咧嗰個電話已經插足電啦。如果唔係咧，否則真係咧。半个钟头我想咧，真系系买唔得晒。 系 啊， 呢件事咧喺时间上面咧都唔好唔划算啊。通常啲女士咧就系话咧，其实呢啲嘢我去超市，我半个钟翻到屋企啦。 嗱，我考你啊，嗱，我考你啊，嗱， 你 无盐牛油煮餸用嘅。 咁做咩啊？ 问题系咩？ 做咩啊？喺边度买啊？定系点啊？ 佢系摆喺边一间度？ 我知道呢个我有用，因为我中意食面包。佢系摆喺嗰啲咧，雪柜度有摆一盒盒奶啊嗰啲嘅地方嘅。 唔系无盐牛油啊！上次我最难嗰个系嗰个花奶啊。 哦。 炒餸用嘅花奶系摆边嘅？ 炒餸用嘅咩花奶？ 冇错啦，原来有一只阿淡奶。花奶定淡奶啊？ 花奶淡奶都系一样。 哦、，sorry， 系咩？嗰啲嗰忌廉系嘛？ 你话红酒啊？ 炒唔 系 啊？炒餸用嘅咧，佢同我讲话要买嗰只淡忌廉，系咪淡忌廉啊？佢就叫系啦系啦。 你又冇无盐牛油，又花奶又淡忌廉，你想点啊？ 好复杂。我第一次买嘅时候，我话系咪即系买包花奶翻嚟？佢话唔系，炒餸用嘅。咁我 就系明 嘅 咩？ 炒餸用嘅花奶哦，原来嗰只淡忌廉。 淡忌廉 系啦。 哦，咁咪喺 淡忌廉又唔系饮汽水嗰啲忌廉。 系啊，淡忌廉系 咩嚟噶？ 你买大支定盒装噶？ 盒装咯。 哦 ，OK， 系咯。 我唔知道啊，我冇用过淡忌廉。 其实淡忌廉我嚟做咩噶？ 我嗱， 系咪都摆喺雪柜噶？ 系摆喺雪柜噶， 雪 柜嗰边嘅。 系啊， 整蛋糕需要用噶嘛？ 系 咪？ 啊，系啱啊。 但系佢炒餸用噶。 咪都可以添加啲嘅。咁譬如 系咪即系等于落花奶？ 你整西汤嗰时，你都可以落嗰个淡忌廉嚟沟噶嘛？ 哦， 即系最尾打个圈嗰个咧。 好啊，花奶同炼奶有冇分别啊？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你讲嚟听下。 想话俾你知，电奶攞嚟茶面包嘅，我有啲油奶油猪嗰啲咧， 花奶咧， 花奶咧系攞嚟冲嘢饮嘅， 炼奶都可以冲嘢饮噶。 我唔知啊，而家马来西亚嗰边嘅超市咧，佢哋都要做啲特别嘅配合啊。 大作战啊，真系。 例如系有啲咩佢哋要特别要做嘅咧？因为太多人问嗰啲工作人员啊，究竟呢个系荷兰豆啊、雪柜豆嗰啲咁样咧？佢哋最终决定咧喺啲菜嗰度咧就写咗唔同嘅名啦。另外买鸡啊，因为有阵时老婆又会话。我要雞胸，定係要雞翼，定係要雞心，定係要唔同嘅咧？ 哦，係啊， 佢哋咧就決定咧畫咗啲嘅圖片嘅圖卡出嚟啊，就等嗰啲男士知道。 即係呢度係頭胸腹， 雞心就係呢一度啦，雞腳就係呢一度啦，按圖識字。 但有時一啲咧唔生性嘅咧，將嗰啲倒轉去擺咧，即係可能睇完之後唔啱啊，求其擺咧，可能有中伏 嘅。喂，冇辦法嘅喎，都出到嚟揾藏寶，你估容易啊？真係嚇， 係唔容易，做人都唔容易。 其实在个冻肉架里面你想分那些叫做究竟你要买猪展啊、瘦肉啊、猪腩啊、柳妹啊，定是猪扒啊，定是 啊是啊，好彩佢有写名咋。 但系问题有都话有啲唔生性嘅乱咁摆嘅时候，你一望望佢嘅样子，究竟你系边位啊？ 唔系，所以我上次去买嘅时候，我见到啊，佢有写名咧，我成个人咧就我即系安心咗好多啊。 但有阵时写名咧，你都会有怀疑噶，因为有阵时譬如我睇嗰个菜单系英文嘅，又要译翻嗰个英文嘅中文系啲乜嘢啦，即系唉，好头痛嘅男士去超市，其实真系、 啊。好啊，我哋又停课不停学嗰时，又学下呢啲咧。 你出问题啊！我谂你啱啲，我哋两个应该都唔会答得到啊。 呢只歌唔知啱唔啱我哋而家播咧。 风向吹送花枝动意玲珑，悠悠月色照在我心中，秋波轻送。 白云美意境，风光真生动，快乐无穷。浮沉落海花。 唱，双双并坐在椰树中。 老婆，做咩个客厅度黐胶纸啊？ 分隔线嚟噶，我要同你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啊！ 阿妈，你估呢度系货柜场咩？使唔使加埋交通标志啊？ 老婆啊，做咩攞盏黄色闪灯俾我啊？ 你啊，你冇戴口罩，咪俾眼黄色灯你咯！ 妈，你真系当屋企系货柜场啊？啲车要佩戴黄色闪灯、啊。 阿老婆，你一定系听得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多啦。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琴日咧系呢一个愚人节咧，你有冇发现有好多嗰啲所谓愚人节新闻咧就弹咗出嚟啦？咁、譬如有啲可能就话哇，边个又话同边个离婚啊嗰啲咧，咁当然就系假噶啦吓、你谂都冇谂添啊！但系咧，琴日有一个愚人节新闻系咁讲噶，佢哋话咧正式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咧就换咗人啦。就决定咗咧，系啦、就决定咗咧，由边个接任咧，就系、由咧呢一个世界首富咧，即系曾经嘅第一个排名咧，就系呢个标基啫去担任啦。 吓， 点解咧？ 因 为佢可以个机系好似一个关口嘅，可以封住啲关口。 Bill Gates 即系 系 IQ 题嚟噶，呢条 IQ 题，呢条系 IQ 题嚟噶。 我向呢个方向谂啱唔啱？ 你要向佢嘅业务同佢嘅业，佢虽然最后都系觉得佢系可以把到关，但系同佢业务有关 嘅。因为佢系 Microsoft， 咁将嗰啲嘢 soft 咗佢。 唔系，你已经掂到佢个门口啦，已经。 Michael 就系讲紧嗰啲嘅病毒嗰、那个。 唔系， 个样唔系个。 系啦，唔系。啲人讲完之后都哈哈哈哈，都有道理、 啊， 真系。 系咩啊？微软。 微软咁跟住做咩？ 系啦，啱 同佢业务有关到。好啦，我开股啦，啱啱好时间都够啦。啲人话我信标基所以做到呢个世卫总干事，点解？毕竟。佢由 Windows 95开始已经同啲 virus 作战緊㗎喇。就觉得佢好有经验啊，喺呢个 antivirus 啊。啊，可以对抗病毒方面呢。咁当然呢係愚人节笑话嚟嘅啫。 立法会财委会委员提问嘅时候话会探讨唔同方案嘅可行性，并且征询律政司同职方意见。目标係喺本届立法会会期完结之前完成研究。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透露，三月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之后，中国已经安排九次包机从伊朗、意大利等国家接回包括留学人员在内的中国公民，共1457人。马朝旭在国新办举行的记者会表示，对确有困难急需回国的留学人员，党同政府将会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他们逐步有序回国。一架包机已经在北京时间上午9:30起飞，前往伦敦接回部分在英国的留学人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90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47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38.7跌1.25，腾讯控股376蚊升1.6，阿里巴巴185.6升1.6。中国平安74.9跌4毫，友邦保险69.2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8.29升2.6，

陶宇乐，终身学习。而家呢个疫情之下，真系被逼要留喺家中终身咁样去学习。点解呢？你自己唔学，你嘅细路都要学。难道你忍心叫佢一日到黑净系喺度睇卡通片咩？能够学懂怎衬你的？我喺教小朋友嘅学习过程里边咧，真系一个自我认识。好似照镜咁样嘅，因为喂，你活咗大半世人咧，即系基本上你都系喺度不停学嘢啦。但你好少望下自己。如果我想做人老师，好似要教自己嘅仔女嘅时候咧，究竟自己会展示出一个点样嘅面孔咧？嗱，我好记得嘅嗰阵时咧，我仲未结婚生仔嘅时候咧，有啲同事啊，即系讲开就话吓、啊、你会结婚啊？然后大家就会讲一个所谓嘅笑话咧，就系话好难想象曾志豪咧，你第时有小朋友，你点教佢？因为点解咧？佢会觉得你平时喺公司或者出嚟玩嘅时候，你都系咧咧啡啡、扭扭爆爆。佢话你会唔会咧，都系同个仔一齐咧喺度癫啦，喺度丧啦？佢话唔做功课就唔做功课啦，或者咧佢中意咧玩就一齐玩啦。所以当时系有好多朋友都话。好担心你嘅仔女啊！实不相瞒啦，我何尝唔担心呢？我都会有谂过咧，就系啊，我会唔会其实系教唔到佢哋做功课嘅咧？即系会唔会都好似咧无形中有种分工咧，就系阿妈咧就负责咧就督促佢哋咧做学习嘅，阿爸咧就负责同我哋玩嘅。我都以为系咁样嘅，咁但系琴日。我就要肩负呢一次，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就系教佢写字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我系好惊讶，因为我觉得哇，乜呢个原来系我嚟嘅咩？原来我有咁认真呢一面噶。嗱，我话你听，我系点样教我仔做功课嘅咧？首先。我是会一次过攞咗成沓功课出嚟，个阵势咧都比较吓人嘅吓。咁然后咧嗰啲铅笔啊不在话下啦，冻晒喺度。然后咧仲会点咧？我会攞两条藤条出嚟，哈！你估唔到咧。嗱，我嗰两条藤条咧系有功夫有名堂分嘅，一条咧就真系咧人哋一条竹篾咧，我哋 fit 咧系会有藤条炆猪肉咧嗰条藤条。呢条咧对我嚟讲系属于咧大杀伤力武器，系绝招嚟嘅。但另一条咧，其实就系咧，好似一块咧胶咧软淋淋咧，即系佢系一块胶板咧，好似乌蝇扒咁样嘅。但系咧，总之软淋淋咧，好似人哋挖撑船咧嗰啲船桨咁样。其实我完全唔知呢支嘢咧，佢实际用途系咩嚟嘅。总之我见到屋企有咧，我就攞咗嚟用。呢一个咧就系爱嚟咧督促作用嘅。咁点分工嘅咧吓？首先，我真系想象唔到以下嘅程序系由我讲出嚟嘅。我会同佢讲：阿仔坐喺度，唔好做功课住。点解唔好做功课住啊？首先你一定要姿势要坐正噶嘛，所有嘢一定要做足准备，唔系求求其坐喺度嘅。你只脚递翻直落嚟，两只脚要放直，要垂吊喺个凳上面嘅。你冇理由夹喺张凳上面做咩翘脚，做乜动起上嚟？先坐好姿势。好啦，咁正当我仔咧，你知啦，佢真系好似脱缰嘅野马咁样咧，觉得只脚摆好咗咧，就冲上去就想做功课咧，我就攞块胶板出嚟拍佢嘅背脊，坐直，停。佢话做咩事啊？首先背脊要直，唔可以寒背，个头冇耷咁低。最紧要系咩啊？只手同个簿嘅距离咧要90度直角嘅。你望唔望到啊？自己成本簿扯咗上去右上角嗰度，你写咩字先得噶？直直直，好啦，唔好再写住。又一板又抨落佢背脊度，做咩啊？因为你支笔啊，你支笔点揸噶？揸好啲。如是者咧。佢起码要执正咗呢个起跑姿势咧，佢先至能够坐喺度正式做功课。你系咪有啲都唔敢相信啊？嗱，即系你话如果咧呢个系一个补习老师，系一个老师，或者系一个妈妈，又或者可能系一个严父， 简单啲，总之嗰个只要唔系曾志豪嘅话咧，你都觉得好合理啊，系咪正正经经做嘢咁噶嘛？但嗰个系我嚟嘅、啊，即系唔好话啲听众啦、啊，我谂我啲同事、我啲朋友听到都会觉得难以想象啦、啊。你自己写嗰啲字咧，歪嚟歪斜打风咁样，你自己张台咧，即系我哋成日啲同事都话，哇，你嗰张台系睇唔到台面嘅、啊，点解？当你教小朋友嘅时候，你竟然会揸得咁正嘅咧？嗱，更加唔好讲咧，喺佢一路写字嘅过程里边咧，我竟然系会同佢讲话嗱，写字就写啱咗啦，即系譬如话咧，你有一横有一撇，的确系有个口字写出嚟啦，但系好肉酸咯，上面大下边细，呢边左呢边右，歪晒咁样，写个再画个靓啲嘅。嗱，呢啲说话咧讲出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一阵嘅陌生，因为咦，我自己啲字写出嚟，而家都仲系有少少咧，仲系有少少西斜啦，同埋仲有少少咧，即系偏侧嘅。咁但系点解我会不自觉咁样一讲出嚟嘅时候，正啲啊，写正啲啊？让我许个愿，专注地。我叫佢写字嘅过程咧，亦都唔系一条平线咁样嘅，因为中间咧，如果你将佢变成一段波浪嘅话咧，真系起伏不停嘅，不停好似个心电图咁样咧，嘟啾嘟啾嘟啾。点解呢？因为佢写写下嘅时候咧，突然间转笔啦，我又会攞个板拍佢一下啦。佢突然间咧，同隔篱阿细佬喺度玩啦，我又会拍佢一下啦。佢突然间喺度唱歌，我又会拍佢一下啦。佢突然间攞支笔咧，明明叫佢写一行出嚟，佢就喺度画公仔，我又会拍佢一下啦。所以其实咧，真系嗰个当年啊，我哋笑声救地球嗰块笑声拍板咧，我谂紧系咪都要将佢喺个出土文物嗰度玩翻出嚟咧？但系我讲咗咁耐，我明明话嗰个终身学习，其实唔系讲紧我仔要学写字嗰个学习。我突然间发觉，咦，原来系我自己终身学习，因为我真系要谂翻，点解我会可以讲到咁多规矩，我会揸得咁正，我会有咁多条线，我只中指突然间揸得咁紧嘅，咁跟住我就领悟到几个道理。我终于明白咧，有好多父母咪话咧，啊，点解你咁想咧？譬如话，啲父母咧，可能自己读书唔多嘅，就会一定要逼个细路咧，你唔读到大学咧，你都冇翻嚟见我啦。又或者咧，可能啲父母咧，佢系觉得自己系从事咗好耐嗰啲体力劳动工作嘅，佢就点都希望个细路咧，就要佢以前嗰啲年代啊，做洋行啊，做嗰啲写字楼啊咁样。原来我谂其中一个心态咧，就系、是、喂，知道自己咧可能。做咗啲唔好嘅例子，又或者觉得自己有缺陷啊，有唔足够嘅地方咧，你真系会喺个仔啊，喺你嘅下一代身上面咧，你希望系补翻齐嘅。嗱，我就好明显啦，因为我啲字系打风嘅，我自己又坐到歪嚟歪斜嘅，所以当我教佢嘅时候咧，原来我就攞咗自己嚟做一个咧标尺，唔好好似老豆咁样，麻烦你坐直啲，唔好好似老豆咁样玩啊！我终于明白啦，就是、因为咧有自己嗰种过来人嘅体会咧，我就系平时都系咁样转笔，我就系平时都系咁样画公仔，所以我先至希望你唔好咁做。专注地眷恋，而恒心亦不。咁但系你亦都要有第二个阶段转落去咧，就系话系咯。你以前都系咁啦，老豆。其实会唔会你都应该知道，可能系呢个学习必经嘅阶段嚟嘅咧？即系会唔会冇一个小朋友系可以咁正襟危坐坐喺度咧，就坐十分钟，唔好讲半个钟啊，十分钟，原来都好难嘅咧。即系如果佢既然系你亲生嘅，咁佢有你嗰啲 DNA， 你系可以叫佢改正嘅。但系如果改唔到嘅话，系咪都唔使咁兴咧？是啊，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一个觉悟的过程来的。由你第一个阶段希望他不要似你，去到第二个阶段你领悟到了他不似你是没可能的。那会不会你就可以有些拿捏，你那个尺度呢可能就会收回窄一点。应该这么讲，可能你就可以理解他多些，不过不代表你要纵容他多些。如果你明知他这样做是不啱的，但是你由他试试，你只脚翘高他啦，喂，咁你咪即係对佢不负责任。嗱，所以呢个學習过程嚟㗎。究竟喺提醒佢佢係你个仔嚟㗎，定係提醒佢係囉佢係你个仔嚟㗎，冇理由學你咁样㗎。呢个过程我会慢慢嚟㗎啦。 你放心啦，你讲到我有两块板嚟对付佢，嗰块啊真系软淋淋噶，打落去佢就喺度笑骑骑，大部分时间佢都系同我讲唔痛唔痛唔痛，咁我望住佢呢个反应，我即刻又喺度回带啊，喺我人生里边，我系咪都有做过呢一个动作，同我阿爸阿妈讲唔痛唔痛唔痛咧？等我谂下先，阿仔，我慢慢谂，你麻烦写多只字先。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睇紧咩杂志啊？ 眼镜杂志啊？ 咩有本杂志叫眼镜嘅咩？ 唔系啊，呢本系一本专讲眼镜嘅杂志，系香港贸发局出版噶。 哦，我都有听过、啊。贸发局出版超过20个行业嘅产品杂志，例如有成衣啦、纺织品及服装配件、电子、电器、建材、五金及机械、婴儿用品、运动用品、珠宝、钟表等等。 系啊，杂志嘅印刷版除咗会喺香港同埋全球相关贸易展览会当中免费派俾入场嘅买家，仲会直接邮寄到贸发局企业资料库里面嘅买家添。 产品杂志亦都有网上版，以多媒体广告形式展示产品服务及特色，俾读者免费浏览。 唔止添啊，仲有流动程式版，会根据个人化设定向买家推介佢哋有兴趣嘅相关产品，够晒方便同直接啦。 嗯，系啊，印刷版、网上版再加埋流动程式版三个平台，所以贸发局嘅产品杂志每年能够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读者人数超过500万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又继续翻嚟《风吹快活人》。 由于疫情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喺疫情之下咧，就衍生咗好多好多咧一啲趣闻嘅。譬如头先阿祖祖已经讲咗啦，话喺马来西亚嗰啲情况咧，就话叫个老公走出街咁样。我哋琴日都讲过咧，喺美国咧个地方咧，就系135男人出街啊，246啊，系啦，即系咁样去分隔嘅。咁啊，但系即系都衍生咗咧，就话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工作，系咪？咁、在家。工作系点工作呢？有时都要开下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即系不约而同咧，喺即系唔同嘅地方咧，都睇到一啲叫做喺Zoom嘅开紧会嘅时候， Zoom埋去咯。 见到嗰啲片咧，就真系唔该。喂，我认真嘅，我好多时咧，因为我女咧都要喺学即系因为停课又不停学噶嘛，咁佢哋咧都要咧同啲同学倾下偈啦，又要同老师咧要上堂嘅，都好忙噶。其实见到佢哋都。咁咧有時咧我就話：咦，阿女啊，即係你嗰個電腦咧，因為我唔知佢開幾時開佢嗰個鏡頭，幾時唔開噶嘛，或者幾時開咗個麥，幾時唔開噶嘛。咁咧我就話： 其實你個女最大嘅危機係佢阿媽。我阿媽喺屋企啊，阿媽你真係要小心啊！你唔好亂咁講，我求下你啊，咁樣係嘛？ 喂，認真唔係我自己機警嘅，因為有時咧我試過俾佢話咧，佢我想個糖噶媽咁樣，即係我有時同我樂樂喺度玩啊，即係 你會玩咩嘅咧？係啦，搞到唔俾得人哋睇嘅咩？ 係咯，做乜嘢啊？玩乜嘢啊？ 同個仔咁啊開心下，你做咩開心嘢㗎？ 即係我同我仔喺度玩啊，可能咧就笑鬼佢，可能鬧鬼佢啊，咁啊成噶嘛，即係好多屋企嗰啲劇啊，淨係喺屋企見到嘅嘢，即係 做咩？你著住件睡衣就叫个仔净系着住件睡衣咁样 点啊？我同个仔都冇乜特别咩嘅啫，只不过咧即系话，喂，即系喺屋企都检点下，时喺屋企都几自由度高噶嘛。例如，我相信曾志豪你自己都话你平时喺屋企都系吓， 佢出街都唔着棉裤啦，你仲谂喺屋企做咩咩？系咪先？ 就系呢啲问题。譬如我有时喺屋企可能都会见到电视都可能啊爆两句，跟住喺好嬲咁样闹噶嘛。咁哇，跟住即系如果你嗰把声音入咗人哋个即系嗰个上堂或者老师听到都唔系几好意思。 系啊，冇错。 所以咧，我都好机警嘅。有时哎呀，妹又学上堂，我又要即系自己静局下啦咁。 系系系。 今日或者匿喺房啦。 呕拖鞋啦，你继续。 问题系咧喺外国嘅知咧。 外國屋企雖然大啊，即係好大嘅。咁嗰時咧，個老婆可能即係視像會議緊。 係。 咁咧，但係佢嘅位置咧，啊，佢又唔知點解咧冇自己一個地方書房咧，咁可以咧就即係後面嗰個畫面係埲牆，咁可以俾佢正局啲嘅、嗯。我見到兩單 case 咧，都係不約而同咧，係嗰兩公婆喺屋企嘅。 係。 係。 咁啊，個老婆就視像緊嘅，同公司開緊會嘅，但係。好唔熟悉有两个嘅老公、 哦， 都不约而同。 个老婆有两个老公， 唔系，即系有两个老公。佢哋喺屋企咧就啊，都诶好、哎、自由度高嘅，行来行去嘅，但系行来行 咁样， 系咯， 唔系行来行去冇所谓啊。问题系佢哋有一个咧就着紧条底裤仔， 我都穿个底裤， 但系底裤底裤仔啫， 底裤仔嘅，即系唔系孖通喎， 系 喎， 底裤仔。 即系你谂下个老婆喺屋企视像，佢都化晒妆，同公司对面嗰啲人喺度视像紧噶嘛，但个老公咧就系着啲条棉衫啦，跟住咧就弹咗条，即系着咗件棉衫，但系下低得一条底裤仔，就喺度行过，跟住佢话啊，因为个老婆 即系觉得个老公咁唔见得人。如果你谂下嗱，即系两睇嘅，如果老公系话又高大又 靓仔又澎湃， 你想象到唔系啦？你明唔明啊？ 净系个啤酒头、啊， 佢 应该 就系似、 啊、 似雷神嚟嘅，不过就系肥咗嗰个雷神。 唔系个老公都 OK。OK 嘅，个身形都 OK 嘅，都几见得人下嘅、啊，我又觉得我即系我作为睇 背落啊，系 我作为睇咗个都 OK、哦， 即系你都嗰个惊讶咧，就系话哇 amazing 咁样嘅， 仲好似冇个同事机 会，好似大卫石像咁样喎，系嘛？ 呢啲可能系偏财嚟噶，喂，而家仲唔系晒命啊？今年情人节冇得喺 office 咯、哦、，home office 啊嘛，扎花冇得送，而家我俾晒所有嗰啲公司嘅同事见到，你得我老公， 咦？ 哇，你得我男朋友，几值钱啊？ 咁咪晒咩啊？之前就晒花啦， 系啊， 晒一扎花，而家就晒扎 个波地咯。 哦，晒波地， 系啦、 哦。我以为晒第二啲啦，咁样系啦。 咁啊，另一嗱，即系话唔该各位老公吓，你喺屋企都检点啲，即系你唔知你老婆做紧咩嘅时候咧，就着翻条裤，即系起码你都着翻衫裤啊，系咪先？ 唔系，应该系话着翻条咧见得人嘅裤， 系 底裤都唔紧要，唔好有黄点，系啦。要系名牌嘅， 唔好烂橡筋嘅， 系啦，要系名牌嘅真系。 唔好唔好失礼嗱，有时。有些人呢即又是外国人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都是发生的外国人，又是一班人，我看到不知道是同学还是同事的、嗯、一个电脑模呢就可以一立立了成八个人在这里嘛， 很 多格的，可以是很多格的，其中呢我又看到有一个呢很不羁的， 嗯、 哎，喺屋企咧， 男士定女士出事咁？ 男士都系男士，好不羁嘅。咁咧，个个喺度咧就好正经。我见到其他咧有男有女咧，就即系个画面个背景咧都系得埲墙啊，可能书架啊咁样。咁即系个画面都 OK 嘅，但系唯独是有一个好不羁嘅咧，啊，佢系好似斯斯然仲喺度想好似即系赤条条之，即系上半身赤条条咧。点知佢咧又唔知道，佢企喺个波。 系啊，直情系直升机咁样啊！ 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呢一个都有 直升机啊，直升机一样。 封存嗰个版本咧，仲跨住咗咯， 系啊， 嗰、那个咯，点咧？你系咪唔记得有个？ 即系佢真系唔记得，似乎、 啊、因为净系喺度笑，啲人喺度笑佢时 候仲嗌埋个名咁样嘅啫，有 video 啊，开咗啊，咁样系啊，哇！ 但系而家全世界都睇到佢几唔 几唔宏伟咯，系咯， 几唔澎湃，几唔自信啊！ 系啊， 都有一个咧，女士都要小心啊！佢就以为咧可以咧熄咗个麦啦，熄咗嗰个视像个镜头啦。冇人見到佢啦，佢就揸住部電腦咧去小便啫，只不過 係。哦， 係啊，咁但係嗰個咧就係佢好識到啊，全部人睇到佢做緊乜嘢。 點解仲睇到嘅？啊！点解仲睇到噶？ 因为揸住个电话系咪？ 冇熄到个镜头啊、哎！以为自己熄咗就阴公。 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准备咯，一二三，准备熄镜头，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宣布，卡拉 OK、麻雀馆同夜总会停业14日，美容院等三种场所要加强防疫。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陈伟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规例生效之后未能够即时向公众解释和公布指示所引起的混乱致歉，他希望公众谅解新型肺炎疫情转变得很快很急。 政府需要短時間內採取果斷措施，阻止病毒在社會傳播。政府會檢視信息發布上可不可以改善。對於有美容院職員確診，為何不將美容院等都暫停營業？陳偉基說，如果有需要可以進一步規管，當局要視乎疫情發展，亦都要作平衡。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為，政府可以考慮要求美容院停業14日，相信可以避免日後長期關閉。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美容院或者按摩院屬於近距離人與人接觸的場所，雖然業界目前已經有戴口罩、量體溫等的措施，但是並非絕對阻截病毒傳播。顧客不戴口罩會污染環境，亦都可以傳染美容師，美容師可以再傳染其他人。因此他認為一些不戴口罩的場合交叉感染的風險較高。梁子超建議政府應該預視場所風險，提早推行措施，以免防疫總是追住疫情。至於應不應該考慮限制入境本港人數，他認為可以考慮，但同時要處理好內部傳播問題。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透露，三月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加速擴散之後，中國已經安排九次包機從伊朗、意大利等國家接回包括留學人員在內的中國公民，共1457人。馬朝旭在國新辦舉行的記者會表示，對確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黨和政府將會及時採取必要措施，協助他們逐步有序回國。一架包機已經在北京時間上午9:30起飛，前往倫敦接回部分在英國的留學人員。英國政府宣布原定今年11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因為新型肺炎疫情而推遲至出年舉行。政府說，在目前情況之下已經不可能按原定日期舉辦峰會，新的會議日期將會容後公布。芬蘭環保部長說，除了氣候變化大會原定10月在中國昆明有關保護瀕危物種的會議都被推遲到明年舉行。分析認為，氣候變化大會延期為應對全球氣候暖化的談判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晚上有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65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48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4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75元，跌1.2；腾讯控股375元，升6毫；阿里巴巴185.6元，升1.6；中国平安74.85元，跌4.5；友邦保险69.2元，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8.28元，升2.5；中国移动57.9元，升8.5；美团点评93.75元，升9毫；FIE南方恒指8.49元，系跌5仙；建设银行6.19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69，澳元0.608。加元1.417，新西兰元0.593，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17,940点，跌124点，

真係唔同鄉下啦，真係。哦，係咩？乜你哋係同年嘅咩？真係唔似喎。 喂喂喂，你咁講咩意思啊？我唔準你咁樣話阿黃主任啊，雖然冇頭髮咋，你唔準話佢啊。 我有啲滄桑嘅味道嚇，好多女士喜歡啊，唔抵得你。 系嘅，睇得出你哋。 总之唔一定要同年啊，先至做到朋友。 知道，系知道。黄主 管，OK OK， 我哋不如讲翻正题咧。阿黄主管啊， 唔好叫我黄主管，我冇乜头发啫。阿田助道啊，叫我阿祖啊。 阿祖， 阿祖， 唔准冇大冇细啊。 我知道黄主管， 叫我个名大声啲， 我就可以叫啦。 系你啊， 阿祖黄主管啊。 点啊，讲。 我嚟紧套戏咧，就有一幕想讲喺货柜场打斗嘅热嘅戏嚟噶，我要搭一个货柜场出嚟，咁我就想搭得逼真少少，咁我梗系要请教你啦。 哎呀，唔好讲请教啊，嗱，大家交流一下系咪？最基本嘅系乜嘢呢？一个良好嘅货柜场设计，除咗近岸嘅一边之外，其余嘅围边啊都要加以围封噶。 即系加边啦，系咪啊？ 围封， 即系要快马加鞭围封。 我冇咁讲过啊，你个同事咁搞笑， 佢 自己作嘢。 佢想讲快马上封。 唔系啊，唔系啊，咁讲嘅侯导演。 总之最紧要记住乜嘢咧？呢一样嘢要将其余嗰啲围边加封啊，加以围封啊，目的。就是要確保所有想進入呢個貨櫃場嘅人士啊，係用適當嘅入口同埋出口，除咗可以咧管制住嗰啲人群咧，仲可以避免啊有人咧亂闖入個貨櫃場啊嘛。 啊，佐道田，你 mark 低頭先啲資料啊，適當嘅入口出入啊嚇 ，mark 低佢 ，mark 低佢。 導演啊，我已經將黃主管咧嘅説話錄咗音噶啦， good job， 翻到公司咧再整理一下啦。 好。 哎、我咧冇事前咧向你讲声，黄主管唔好意思啊。 哦，唔紧要啊，呢啲唔紧要啊， 我录晒你音、啊， 又唔系啲咩变 啊。头先你吞口水声，我都听到录咗嘅。 我冇注意噶，系吞口水啦，同埋侯导演，我想拗翻个角色 啊。其实咧，我都做咗咧啲搜集资料嘅。 资料搜集啊？你话系咪搜集资料？调转而讲我，你搞笑啊你！ 哎呀，我知喺呢个货柜场里面咧，其实咧各种嘅。货柜处理作业的地方，例如存放货柜的地方，工作的地点，车辆的通道，行人的通道，都需要有分隔线或者是交通标志去清晰界定的，好像现在这样 1.5 米的分隔线，是不是这样？ 哎呀，好聪明啊你，对了、啊、除了用这个分隔线和交通标志去划分住那个界线，在货柜场还要小心安排那些货柜处理啊！嗰啲操作嗰啲机械设备啊，车辆嗰啲流动模式啊，咁样咧就可以减少到任何路线嗰啲冲突啊，又或者可能会产生嘅危险噶嘛。 啊，系喎系喎，因为讲起喺货柜场咧，有嗰啲驻场车辆噶嘛。啊，你觉得有冇需要装嗰啲特别装置咧？ 有 有噶有噶、 哎，一齐讲到啊！我哋好有缘分啊！ 又冇咁讲嘅，所有驻场嘅车辆咧，就包括呢个机械设备在内咧，都应该咧安装适当嘅黄色咧。你平时见到嗰啲黄色闪灯警号吓咧、 啊， 你唔见到黄色，你唔去嗰啲啊，导演、 啊。我上次叫你去搜集资料，系、咪、啊？你又记住自己出身嘅地方， 真系。我唔系啊。 哦，净系要有黄色闪灯警号咁啊，唔难喎。 哎呀，唔系噶，唔只要有呢个闪灯警号噶，当车辆咧喺呢个货柜场里面咧，系一定要着住呢盏闪下闪下，日闪一闪闪。 OK 啦 ，OK 啦， 会唱歌咁搞笑，歌女嚟噶佢， 系啊， 会闪灯噶要。 即系呢啲机械设备或者车辆咧，有冇行驶速度限制嘅咧吓？ 啊吓。 有噶， 有噶，有噶，梗系有啦！嗱，有行驶速度嘅限制噶，咁样咧先至可以确保安全噶嘛。啊，仲有，嗱，应该咧要将嗰个安全速度标贴咁啊，标志咧贴喺嗰啲当眼嘅位置嗰度啊，提醒翻操作嗰个操作员要安全驾驶咁啊。 哎呀，好叻啊，黄主管你！ 啊，你头先拍手好大力吹散我嗰几条头发， 帮我遮翻，帮我遮翻。 唔该晒，唔该晒。 我有攞口水同你嚟啦， 咁好唔好？呢、這个时候唔卫生啊，吓、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阿祖王主管， 叮叮叮， 有咩好建议呢？ 我知我知， 你又知嘅， 我同你答啊，侯导演啊， 哦、你答， 你俾我答下，呢、這个货柜场咧常用嘅机械设备咧、有好多种噶，你听住啦噃，有差式起重车啊，英式起重车，橡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啊，搭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啊，等等等等， 错同。马掉爱心，岂不要一次尽倾？ 哇！呢啲咧做嗰啲艺术嗰啲人咧， 系啊， 哇！真系面皮好厚喎、 啊，系啊， 咁样都过话自己手法揽定系 rap 啊， 系啊， 哇！我都 set 啦咁样， 唔系啊，即系咁样噶、 啊， 因为咧，我觉得咁样咧，我容易记入脑啊， 就咁样嘅， 好得意啊嘛，佢 要操作呢啲机械设备咧，就唔可以净系咧 rap 嘅，你应该要由阿镬伟派同埋有足够能力的操作员去操作，操作员咧仲要接受相关设备的适当操作训练。考下你，我讲了几多次操作啊？ 我见到，我知道，我你讲了总共有四五次噶啦。 冇错啦，仲要按相关的规定，最紧要操啊吓。 系 啦，一定要有相关规定，有效证明书先得噶。 哎呀，一定噶啦，咁样你都好叻啊你。 哦，多谢你啊。 何导演啊，如果我哋咧拍嗰场戏咧，我哋拍嗰场戏啊系啊，想讲我主角咧操作呢啲叫机械设备咧，我哋应该请翻一两个合资格嘅师傅嚟指导一下我哋先得。 吓，而家呢个时势。又要请多两个人、 啊、 喂你同我做埋咪得囉又洗钱㗎喇。 得佢一定要㗎我哋啲指定动作嚟㗎嘛。动作我前面都有啦你唔知咩 哎呀唔係呀呢啲钱啊真係唔悭得㗎记住请我。 祖、啊、主管你同佢拍啊。 唔係呀因为 要乜嘢你去啊。 唔係动作爱情片啊我係讲要操作嗰啲机械设备啊。要专业人士做 㗎。好 乱嚟啊即係我呢啲。 梗係啦你入口都搵唔到㗎嘛。 我惊 你 係 我话你听。 出入口都要同一个嘛。 平安出入口要平安真㗎真㗎。 最紧要系乜嘢啊用呢啲机械设备之前啊我哋要有个例牌检查確保設備正常是不是应该这 样啊啱的即是好像你们开拍那些拍戏啊开机 camera action 那阵时之前、 啊、 是是是 你呢都要 check 好晒你那些收音啊灯光啊那部 cam 啊是不是 being ready 咁先至可以开始的嘛、 哦、 所以呢在操作之前呢操作员应该是要依照住检查清单去进行这个安全检查的那就可以确保呢机械设备是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嘛。 哦仲有啊。 是啊哎趁我记得我提埋你们 啦、啊 啊、记住。 我提你提我啊。 是啊好啊。我所以话仲有咯。 有几种情况之下呢在你们操作机械设备呢真的要加倍小心的。 我估到。 你请讲啊。 正所谓在那条湿滑的公路那条粗心大意的司机地面湿滑要留神 好讲得好 侯导演咁你普通揸车啊当路面湿滑嘅时候都要特别小心㗎啦有几难估啫吓 嘿但係你要估到仲要加多个狡猾嘅司机啊唔係湿滑嘅司机 啊湿滑嘅司机 即係 唔好搞到个司机喺行人路 上面湿滑咗 要小心啲当你驶过行人出入口嘅时候嗰、 哦、 个司机要多返几分嘅谨慎少啲狡猾，多啲小心，系咪咁咧？ 哎呀，其实你讲嗰两个情况都啱噶。阿座稻田阿座小姐啊， 系啊， 你又想唔想估下咁样？ OK 嘅，我咧睇过相关嘅资料，我好博学嘅。其实你听到咁耐嘅对话都知啦，系咪？所以咧唔使估嘅。特别咧吓喺其他特别嘅情况，包括系咩啊？当要咧闪避路上嘅物件咯。哦，突然间有啲嘢冲出嚟，喺绕经视线受阻嘅各位啦，同埋。在任何车顶正距不足的地方大家都要特别要小心小心小心要讲三次、啊 哇你们两个这么厉害你们两个全中啱晒、啊、 多谢你 是啊打保龄球这样啊全中 啊不如我们讲下货柜的处理有什么要留意啊、 哦、在通常的情况底下应该要使用适当的起重设备、啊、起重设备是啦 切咗个鼻佢。 唔係呀切鼻呀你帮我解释系咪 切鼻。 哎呀好好啊讲得。即係嗰啲呢货柜顶嗰啲嘅四个夹角接头啦要用垂直嘅方式去吊起个货柜喎。仲要记住啊清楚嗰个货柜嘅重量。 如果咧超过嗰个机械设备嘅安全操作负荷咧，就唔应该啊要去处理噶啦。而当咧要放低嗰个货柜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噶。 系点啊？ 唔好喺地面上面咧拖啊，又或者推嗰个货柜咁，有机会啊造成呢个损坏噶嘛。 我梗系啦，损烂晒里面嗰啲货物咁好麻烦噶嘛，系咪？我知咧，摆放货柜嘅地方咧都真系好讲究噶。 梗系啦，一定要好似个老细咁样坚固工作环境稳阵平坦， 系啊，系咪？即系好似性格咁样， 好似我咁啊，其实 系两位都好好啊。其实唔单止嘅，仲要咧喺呢个排水良好啦，冇任何障碍啦，同埋咧突出物嘅地面。 系啊，嗱，如果要一啲咧有堆填而成嘅土地嗰啲咧，你应该要适合。要做啲咩咧？压实，跟住仲加固，咁样咧就唔会出现嗰啲任何松软啊嗰啲情况咯。 即系好似你头发咁啊！啊，唔好意思， 佢攻击我， 松软就唔见得嘅。 系讲紧我个肚腩啊，其实可能系嗰啲 蓬松啦。 系啊 ，sorry。 记住嗱，有需要嘅情况之下咧，应该咧要经由合资格嘅土力工程师。作出呢个评估，证明嗰个土地咧系安全嘅，而且咧要有足够坚稳度啊，先至可以用噶。 啊，唔好意思啊，我复个 message 先啊。 啊，何导演啊，你觉得嗰啲资料够唔够咧？我想 outlaw 啊。导演员， 我谂就唔错噶，不过如果真系唔够嘅，我会再问你噶啦，唔使惊啊你吓。 哎呀！ 咩事啊？ 哦、，sorry。 咩事啊？ 吓死我啊！好大声啊！你头先。 大老板话 咩事啊？ 要取消场货柜场戏， 啊、 改喺公司写字楼拍、啊。 我都可以做 office 嗰啲人噶。 L。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不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公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最瘦。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惨惨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成钟，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 有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就算声线难飘高，但我懒得做到。然后发现未来低音无数，看空着太过高贵，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啲，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 叫你啊，佢翻连低半度啊！ 叫你啊，高翻半度啊！ 啊，阿祖叫你啊！ 叫我咩啊？ 低半度啊！ 叫你高翻半度啊！真系喂难啦，低半度啊吓，咁样真系喂诶，节目最后咧介绍一个咧，等大家咧即系闲坐家中咧冇乜嘢要做，因为其实今日有个信息咧，啲家长又再唉声叹气多一下噶啦。 其实我谂嗰个唉声叹气系预咗噶啦，不过都要唉咁。 系啊，因为话咧可能即系有呢个所谓十四天嘅呢种禁聚令咧，可能就会继续 extend 落去噶嘛，咁啲人咧就话收到个信息咧，似乎系话咧个暑假可以直接就系咯，就 即系呢 个分终点噶啦， 就完结啦。 系 啊，呢个系据消息 称啫，系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噶，因为咧就代表你喺屋企咧同啲细路要玩嘅时间咧越嚟越长啦。咁究竟你有啲咩可以做咧？嗱，俾一啲咧艺术修养嘅活动俾你玩下，就系呢一个叫做。你有冇谂过同你屋企人咧可以扮呢一个艺术嘅名画咧，在家中？ 咩叫扮啊？ 扮即 系扮艺术名画，即系譬如嗰啲 扮艺术名画， 画人样嗰啲，跟住你就跟翻佢动作咁做啊？ 诶、哎，冇，好醒喎、啊！ 简单， 好醒啊！桂花田真系醒晒啊！ 其实你睇咗《梦罗丽莎的微笑》咁多年，你心里面暗地里其实好想成为梦罗丽莎噶嘛？ 有冇扮过？ 系啦。而今次讲紧嘅呢一个，你可以当一个 challenge 嚟嘅，唔系净系做佢个表情，佢都要谂下咧。喂，佢个头发系点啦？佢个造型系点？你真要喺攞屋企咧，你可以话流流的嘅，真系攞屋企咧有现成嘅嘢，可能系嗰块丝巾、嗰张被啊，定系嗰个唔知乜鬼嘢嘅地拖咁样啦，就成为咗啊！你哋成为呢幅名画嘅主角啦。 系啦，咁样嗱，佢其实咧系由一个咧即系博物馆咧，佢哋就即系推动出嚟嘅啦。其实应该我见到有两个地方都有嘅，第一个咧就喺内地咧，原来佢哋咧已经有一啲嘅老师咧就邀请啲学生咧就话 cosplay。呢一啲所謂嘅網上呢啲名畫啊咁樣，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亦都真係有咧荷蘭咧佢哋嘅國家博物館咧，亦都因應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咧，佢直接咧就推出咗一個咧，你當係一種挑戰啊，就係話咧你哋可以 cosplay 我哋呢啲名畫，咁咧佢直情開埋個 IG 啦，有埋咧唔同嘅信息咧，就叫大家可以做嘅。咁點做咧？就好似頭先阿祖所講咧，如果你真係想扮蒙羅麗莎嘅話咧，咁你唔係自己笠啲頭紗上去咯。譬如咧，我见到有一幅咧，啲人会点做咧？佢话就系呢个米高开罗咧，就话有两个即系好出名咧，就两个即系人像咧，佢两只手指黐埋一齐噶嘛，即 系 好似象征咧天上同埋人间咧，佢哋有个接触咁样咧。咁佢点样 cosplay 咧？佢就变 嗰个好赤裸下噶喎，嗰个。 哦，佢就净系重点系只手嚟嘅啫。 系啦， 佢咧就摆咗两只手出嚟。 谂住我嗰副咁靓嘅 body， 我终于可以做出嚟添。 但系 你都可以有其他手指啊。 系啦，好有时代特色嘅，因为我见到佢哋网民嗰个 cosplay 咧就系。两只手咧伸出嚟之后咧，中间就有支搓手液咯，即系佢哋两只手指一掂咧，中间就掂住嗰支搓手液，咁然后咧就好明显地睇到一定系2020嘅产品啦。 系啊，而家唔系啊，世界各地咧嘅一啲即系佢哋嘅国家咧，都有好多铜像咧，都系好出名噶嘛。 系噶， 系啊，佢哋都帮佢戴口罩噶，一样啫嘛。 系啊， 即系喺度玩一啲叫做同艺术品有关 系。系啊，你可以扮梵高啊，你可以扮晒里边咁多唔同咧，你觉得嗰啲即系话全部都亿几声啊，亿声嗰啲名画咧，可能你蒙罗丽莎。而家你个微笑咧，你好容易 cosplay 啫嘛。阿田个波头发就已经系嗰个背景啦。 我唔系一波波嘅头发， 再戴埋个口罩，然后笑一笑。喂，好啦，咁我哋够钟啦，听日阿祖就放个假。 系啊，OK， 我哋听日见啦，拜 拜。